On the night of July 22, 1991, Milwaukee police finally discovered the horrendous secrets that Jeffrey Dahmer had been desperately hiding for many years. Acting on a tip from a young gay man who escaped from Dahmer's apartment, police searched number 213 and found a chamber of unimaginable horrors. Human heads and a heart wrapped and bagged in the freezer. Hands and feet at the bottom of his soup kettle. Skulls tucked away in a file cabinet. And this blue barrel stuffed with dismembered torsos soaking in acid. Dahmer would spend the next 24 hours confessing, telling in vivid detail of a murder spree that began in 1978 when he was 18 and ended with 17 young men dead. I had this reoccurring fantasy of meeting a hitchhiker on the road and of taking him hostage and doing what I wanted with him. And I never in my wildest nightmares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come a reality. Why would Dahmer have, as he put it, created his own Holocaust? How did he become so filled with evil? It would be comforting to point to an abusive childhood, an early life filled with hatred or horror, but his was filled with love. Jeff was the most beautiful, darling, sweetest baby, the nicest young boy. There just were no real signs when he was growing up. Imagine your child grows up to be a murderer. Would you still love him? Would the guilt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be overwhelming? Jeffrey Dahmer's parents have struggled mightily to understand what might have gone wrong with their child. His father's search for an explanation led him to look inward, even to write a book simply titled A Father's Story. But his search may be in vain, because even the experts and profilers who've studied serial killers are baffled by why they do it. 继续咧呢个达马的残肢博物馆嘅下集，今集咧除咗有我同艾力力咧，仲多咗位嘉宾咧，系我哋嘅东头嘅特色嚟嘅，我哋一定要专家咧喺度咧在旁指导嘅，系嘛？史提凡，欢迎你。 你好，你好啊。 Hello。 系咪啊？可以。 心理专家史提凡先生啊。 系。咁啊，讲到心理呢样嘢咧，就其实每个人都有啲问题嘅，咁啊，包括我同艾力力啦。 咁可以讲下你啲问题先 啊。我啲啊真系有排数噶啦。咁但系我点样咧都做唔出肢解呢个行为嘅，我相信我。 你未试过啫。 我都想試下，你係咪會可以俾我做實驗？ 我覺得你有啲日係會即係去到呢個地步，因為你聽得太多呢啲嘢。 啊，你唔好話喎，我都有諗下㗎。係 冇慣嘅，即係開始咧，可能習慣，即係慢慢嗰時咧，即係掌握咗之後咧，可能上癮都唔定㗎。 係咪啊？點樣咧？即係嗱，呢個公仔咁樣一個人咁樣，點樣係將佢個頭咁樣掹出嚟咧？可以，其實咧， 好殘暴㗎！你咁樣已經係。 我嗱，你好多人或者細個時候咧，都已經有一啲咁嘅即係。幻想啦，即係我知兩位都有小朋友啦。咁啊，屋企即係個小朋友會唔會係有一啲咁嘅行為，即係拆啲公仔啊咁樣咧？你哋自己 拆嗰時拆個樣咯，個樣嗰時係即係叫當係玩啊，即係睇下即係個笑笑口啊，有冇突然間好沉默嗰啲咧，應該都冇問題啊。 啊，你個小朋友係咁嘅？ 我觀察同埋我以前都有觀察其他小朋友嘅。 咁啊，阿力力咧，可唔可以分享兩句啊？ 即係 正常啊嘛？ 正常小朋友其實你會覺得佢唔係佢通常如果正常小朋友，你梗係覺得佢唔會話虐待小動物啦，佢又唔會話好暴力地對待動物或者係啲公仔嗰啲啦，除咗佢發脾氣嗰陣陣啦。如果佢突然間佢經常都咁做，你一定會覺得有啲問題噶嘛。 係咁啊，頭先喺片頭咧見到咧就係警方去到達馬屋企啦，就搬啲雪櫃啊、嗰啲酒桶啊，入邊裝住乜嘢唔使講啦，即係就係嗰啲咁嘅殘肢啦、人頭啦。咁同埋咧就係佢自己嘅少少自白啦。咁佢就係話其實他自己都不係好知道自己點解咧， 即係會行咗呢條路嘅，即係佢自己都覺得係一個噩夢嚟。 即係首先我都係要問呢一點啊，問阿史提反，個個都話自己唔知㗎啦。即係佢殺咗十幾二十個人，即係經歷咗十幾廿年，佢都話自己唔知點解嘅，可唔可信嘅咧？ 嗰個唔知咧有幾多層次嘅，即係我哋話意識上都有好多分，譬如我哋嘅主觀嗰、那個或者主動嗰個意識啦，或者叫被動嘅意識，即係我哋英文叫 active consciousness 啦，或者叫 passive consciousness 都好唔一樣。我諗佢所講嘅唔知，即係話咧，其實唔能夠完全解釋。我諗咁諗啦，譬如我哋有時啲年青人咧，不過自己啊，即係有時諗翻以前可能年青時代咧追女仔個瘋狂啦，即係可能突然間地鐵啊等好多，即係等幾個鐘攞個扎花咁樣，即係傻更更咁樣坐喺度企喺度咁樣。咁其實調翻轉諗咧，都唔相信嗰個自己嚟嘅，即係嗰種就係、 傷心事 啊！突然間，即係嗰種狀況係似乎係可信嘅。點解咧？就係、是、唔知點解，就變係譬如話咧，係啲人好耐追唔到女仔，突然間發狂嗰種咧，佢都唔記得照顧乜嚟㗎。佢唔記得自己係可能係喺街上嗰嗌個咩嚟啊，講咩嚟啊，或者甚至乎做嗰啲咩嘢，佢真係唔清楚嘅。 即 係確信嘅。 即係吉咗佢兩刀，佢都唔明點解我會咁瘋狂。 但係一次半次，我就相信你一時即係真係唔知，即係好似即係突然間去咗第二個世界咁唔知。但係佢經歷咗好長嘅時間，成十幾年殺咗成最少十六七個人，佢都話唔清醒，好似自己咧，好似係喺第二個狀態之下去殺人咁。其實有冇咁嘅可能？ 我又揾翻我自己反啦。我主要係譬如心理學裏邊咧，我比較專精潛意識嗰個範疇。咁我諗就佢嗰個判斷係咁樣嘅。咩叫做唔清楚，或者我哋叫做係諗得唔能夠完全回憶翻嗰件事咧，係可信嘅。我頭先講過，譬如話你要問翻啲年青人，你問下佢點識而家個女朋友啊，就咁簡單嘅。 唔記得咗嘅。 可能係嘅記憶嚴重錯誤。是嚴重錯，可能咧，譬如當日佢食過乜嘢， 呢啲會離婚嘅喎，即係你個朋友問你， 所以 要 分開， 係要 分開，唔一定要啦，即係要 呢啲好心肝啫。 講一次同埋唔好轉題咯，係如果唔係就好容易即係出事啦。咁但係許英國話真係會嘅，譬如我哋咧就喺個年青嘅狀況，青春期又好啊，或者係嗰個咧我哋嘅身體處於個高峰期嘅時間咧，有時的確係唔知自己做過乜嘢，或者咧嗰印象同記憶係扭曲嘅，或者咧係陳述方面唔一樣。我覺得好例子咧就係佢同人即係可能去過某個地方，原先嗰個流程係咁樣嘅，但係講個版本咧同嗰個版本可能。其他幾樣記憶都完全不一樣。 你意思話佢唔係有心講大話，但係佢係唔知點解自己講咗第二個版本出嚟。 如果揾精神分析講，就係、譬如弗洛伊德講話咧，性慾同埋呢個生死兩慾啦，即係叫 death and life 嘅 instinct 啦，係令到嗰個人咧係好似係茫然被啲嘢操控，令到指向。譬如陣間咧，即係性慾到啦，望住個獵物嘅話咧，就慢慢走埋去。跟住之後咧，就好似做咗扎嘢。隱約記得做一扎嘢，但做咩又唔記得。即係正如頭先講話，點解我用追女仔咧？那個其實好強烈一個推動力。咁但係嗰個原先嗰人咧，佢事後諗翻，嗰、那個都唔係自己嚟嘅，點解咁做嘅咧？ 即係一種動物嘅本能嚟 嘅喎。係啊，即係我想講誇張啲咗咧，即係 hit 埋語言都咁樣嘅，寫完情書咧，你完全唔記得情書寫咗咩嚟㗎？你因為嗰個目的就係完全想達個目的，就咧可能引誘佢啊，即係吸引佢啊。咁但係應承到咩又唔記得嗱？我唔係講笑，我係講真係咧，由情慾引動嗰個推動力咧好強，強到咧就係盲目衝向某個獵物。即係正如啲動物搞一樣啫嘛，即係為咗爭女嘅所謂，係嘛？即係交配權咧，撞到頭崩額裂。佢完全咧，依家似咧，即係配合人類角度，哇，使唔使啊？即係使唔使撞到頭都裂曬啲，仲要撞咁樣？即係普通動物啫喎，平時温順啫喎。喂，你可以見到個推動力幾強。而我見到呢單案咧，其中一個引致我最覺得佢係可信咧，即係神出，即係神出鬼嗰個好啊，或者佢唔清醒好咧，我懷疑就嗰種動力好強，令到佢就係好彷彿係完全冇印象嘅。 OK， 咁但係你好難話即係咁樣去原諒一個人㗎，即係當尤其如果你嘅屋企人係即係一個遇害者嘅話咧，你好難去諒解咯嚇。咁啊，但係當然咧，你話睇翻佢嘅即係歷史啦，即係翻開佢依一個人生嘅話，咁其實都好多嘢係有跡可尋嘅。咁啊，包括咧，其實佢細細個嘅時候咧，因為爸爸本身係一個即係化學家啦，已經咧爸爸就成日咧就拎啲骨頭啊咁樣翻屋企做實驗啊，然之後埋喺後院嘅咯喎，咁啊話説咧，佢聽到嗰啲骨頭嗰啲聲咧，佢好 high 嘅，咁啊跟住猛咁問阿爸爸啊，其實係點樣嘅？你點樣整啊？點樣漂白佢啊？咁樣 當時佢爸爸仲會覺得啊幾好嘅，我仔對於即係化學有咁啊，即係有人即係繼承我衣缽嗰種啦，大家諗。但係我又覺得咁啦嗱，後來佢當到成長之後發生咁嘅事，佢爸爸就覺得其實諗翻起好恐怖啦，點解咁細個細路仔會對呢啲嘢有興趣？不過我又覺得咧唔係咁睇，因為 咁細個細路仔嘅時候，好多時父母做啲咩佢都會有興趣啊嘛，因為佢覺得係大人做啊，好叻啊，佢覺得好想模仿又好想學識。咁所以其實佢唔知呢樣嘢恐唔恐怖，骨頭咪骨頭咯，唔係一件恐怖嘅事嚟嘅。對佢嚟講係同一件玩具冇分別噶嘛。 係同一樣嘢，其實見到譬如爸爸處理啲事情，跟住咧想模仿學習呢、這個完全唔恐怖。係 咯， 視乎就係咧，即係俾佢爸爸講嘅咩嚟，同埋咧事後同埋之前咧，其實做緊啲咩嘢。 係啦， 即係我成日都懷疑咧，睇過個案件咧，個爸爸好有問題。但我見到好多個案咧，好多分析嘅話咧，覺得佢爸爸冇問題。係 啊， 點解佢點解你會覺得佢爸爸有問題？ 佢成日出一本書，同埋佢自己公開指責自己仔咧係即係唔妥嘅變態。 I wasn't told what these other mothers and fathers were told, that their sons were dead at the hands of a murderer. Instead, I was told that my son was the one who had murdered their sons. Through it all, Jeff remained a happy child.When I arrived at home for supper, he would come rushing to me and jump into my arms. He was eager and expressive. Hi, Dad. Hi, Jeff. Sherry, how are you? Good to see you. Good to see you. Dear Scott. Mm-hmm. You feel entirely relaxed? Of course. How much sleep did you get last night? What a way to start a week, huh? Mm-hmm. Happy Valentine's Day. How are you doing? Happy Valentine's Day, too.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研究家庭嗰個成長嗰啲嘢關係，我覺得就好有潛藏嗰啲嘢咧，就係佢爸嘅問題。因為其實近年研究咧就叫做啲爸爸嘅影響力啊，其實爸爸影響力好多嘅。譬如對一個咧即係去即係嘅待人處即係嘅待人處事啦。第二樣就其實有冇嗰個咧真正嗰個咧即係學習做人嗰個 figure 係嘛？咁啊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我隱約唔係好見到佢媽媽個影子啊。呢兩部咧部分咧就我主要望啊啲資料，即係我都做少少功課啦咁樣，或者無端。咧佢阿爸咧就個個都覺得冇問題咧，咁大部分就即係阿媽咧又冇人睇咧佢。 我都有資料就咁講嘅，話佢阿媽咧其實咧係一個咩女人咧？佢就係、是因為爸爸成日咧都喺學校嗰度咧，即係研究啲化學嘅嘢，唔翻屋企嘅。佢阿媽咧就係、是個老公咧冇乜時間理佢嘅，咁佢喺屋企咧，其實佢都係想揾一啲即係自己嘅重要性。咁啊老公翻嚟嘅時候咧，佢就成日咧即係都係會有好多即係咦哦啊嗰啲咁樣嘅，同埋咧都好逼佢個仔啊要點啊要點啊，即係好中意控制人嘅咁樣嘅。咁其實會唔會係？代表佢阿媽其實都有一個負面影響咧，對阿丹。 如果假設根據你描述，就幾肯定有影響。咁同埋我睇翻資料，點解啲人話佢咧好似又違反好多即係以前講精神分析個原理啊，話佢家庭又冇問題。不過即係礙於歷史原因，因為嗰個年代咧，即係處理個案同埋法律嘅程序咧，有時唔係真係想了解個人嘅。於是乎咧，就見到佢冇投訴個案啊，冇一個求助個案啊，冇試一個被虐打個案啊，冇住院個案啊，當冇事。即係嗰個其實好有問題，就唔代表真係冇問題。 我又睇過一啲資料咧，就係話佢嗰個性格嘅轉變咧，係來自於有一次咧，佢因為阿丹麻就患咗小腸氣，咁佢入咗醫院就做手術，咁就唔知喺醫院嗰幾日咧就發生咗啲咩事，佢爸爸就聲稱佢翻出嚟之後咧個性格就大變。即係完全唔同咗咁，好沉默啊，又好似唔同人溝通啊，即係父母鬧佢都唔理佢，佢都唔答你嘅，你又你噏咁樣，即係好似同以前嗰個細個嘅丹麻唔同咗幾日之間喎、啊。即係我唔知佢係咪真係有咁樣咁大嘅轉變啦、啊、嚇。咁、啊、佢可能定係佢爸爸可能想將呢、這個即係佢嗰個性格嘅怪嘅責任咧推咗去呢單嘢嗰度嚇，冇、人知啦嚇，因為大家都死無對證，亦都冇人知道嗰間醫院入邊其實發生咗啲咩事。咁當然有人會大做文章咧，就話佢會唔會入邊俾人性侵啊，或者係俾人哋。即係叫做歧視，因為佢咁細個患小腸氣，啲細路仔會攞嚟笑噶嘛。咁可能大家係咪即係有俾人笑，佢就好自尊心強，令到呢件事影響咗佢日後嘅思想咧？係咪真係咁咧？ 呢個會，因為點解咧？其實我研究一個人咧，佢嘅自己嘅個人嘅性史咧係好重要一部分。但係咧，通常就最可惜啊，一般人個人性史咧就好難其他人知嘅，即係只能靠估嘅啫。咁但係譬如你話佢即係由於小腸氣住院，咁跟住出嚟性格大變嘅話咧，第一當然有可能俾人性侵啦，第二啦會唔會發現咗？自己性器官冇啲問題咧，咁呢個其實都係好重要嘅。同埋我睇翻資料，佢話啊嘛，佢唔中意咧，即係佢即係活著嘅一啲嘅性行為。咁可能就可能其實佢本身就個性器官咧，即係唔知會唔會缺陷。或者佢面對性嗰方面咧，就係、是、佢行為咧或者性器官本身兩個角度咧，即係都可能產生有問題，引致對性咧係有點而古怪。 咁可能就即係真係可能啊，好似阿史提反你話齋，即係佢入到醫院之後先發覺原來自己有問題，以前其實唔知嘅，唔覺得咁樣有問題，大家都冇得比較唔知。咁佢發覺咗有問題之後，就真係因為佢嘅自卑心態咧，就亦都唔敢同人講。咁當其時亦都唔會同爸爸講點樣處理啦，可能其實可以處理到。 咁於是就變到佢日後對性方面有一個變態嘅諗法，同埋咧又真係講得啱喎，佢係話好怕佢嘅性對手咧係喺喐動嘅狀態。 係。 咁點可以唔喐動啊？即係唯有死咗嘅啫。 有幾個可能咧？就譬如性嘅對手唔喐動，就一個即係性嘅偏好啦，就可能就係個性器官可能過短，於是乎咧某個角度佢喐唔到嘅，真係呢個事實嘅性即係性學家會留咁留意。大部分就可能咧，即係佢性嗰方面咧，特別某個習慣。即係譬如有啲人咧甚至乎中意咧，係譬如自己自慰，就唔中意咧就對手嘅。咁其實同一個偏向嚟，咁其實可以見到佢點解唔喐啊？即係解釋下點解中意唔喐嗰樣嘢。 係。咁呢個同佢本身佢冇辦法建立正常嘅人際關係都係有相連噶嘛。 嗯。 嚇，當然同佢爸爸有關係。頭先咧即係可能講過，即係有啲意思嘅。譬如爸爸其實佢即係點同佢交往咧，有冇見到一個咧叫真正嘅 father figure 咧？咁我頭先講過近年咧，即係大量知道就係。參與式的爸爸咧，令到嘅小朋友咧出現問題機會少好多。 點樣參與式嘅爸爸？ 參與式其實咩？一般叫 absent father， 即係話你爸爸咧係入翻到屋企就咧打個招呼，跟住咧傾兩句偈，就扮翻個爸爸好嚴肅嘅角色，嗰啲叫非參與式。即係參與式好簡單嘅，譬如咧起碼抱住佢玩啦。即係其實即係而家近年心理學啦，留意一下，即係嗰年代冇咁嘅研究啊。即係我哋知道係90年代咧，心理學有好巨大嘅進步。就譬如誒兒童心理學方面，你發現咧，譬如爸爸同佢肯玩嘅啦，譬如參與式咩意思就係啦。抱佢次數啦，會唔會抱住佢出街啦？會唔會陪佢餵奶啦？會唔會細細個咧就同佢好親密啦？包括埋譬如好簡單嘅，譬如踢波咁樣，即係假設一個禮拜踢一次，同一個禮拜踢十次，或者得閒無事同佢即係攬攬啊咁樣，跟住咧爭好遠嘅，嗰親密關係就建立到啊，原來只有爸爸係咁樣嘅。因為其實好威嚴式嘅，即係舊式嗰種咧就唔係參與式啦。翻嚟就話啦，有咩可能係負責鬧嘅？好強嘅一個咧責怪嘅，或者好冷漠嘅。因為可能以前個習慣就係冷漠先叫型啊，可能先叫似男人，其實嗰都係令到咧個小朋友心理唔係好正常。 咁原來佢爸爸嗰、那個即係聽你咁講，佢個責任似乎都喺度嚇。但係頭先即係睇到段片啦，爸爸咧就都莫名其妙啦，即係點解自己個仔會變成咁咧，都係接受唔到嘅。 佢點解無端端話佢阿爸嘅問題咧？我好難想像，突然間你個仔有寫出本書，真係好難想像。呢、這個 為咗賺錢咧？ 賺錢仲好啲，咁但係咧，假設純粹學術就變咗冷漠啊！即係學術人好易冷漠，特別化學咧，都叫純呢個物理世界或者純化學世界咧，佢唔係對人啊嘛，佢習慣上咧可能去面對嘢死物啊嘛，於是佢關顧咧就係距離地關顧，即係距離地觀察。好啦，另外就話啦，你想象下出本書或者賺錢話都有個叫慾念啊，但係純粹出本書分享咧就好恐怖啊！恐怖即係話咧，佢當個仔係咩咧？一個對象，一個觀察對象，一個咧係參考對象， 即係唔關自己事咁，係親人嚟嘅。 係啊，即係嗰個係見唔到嗰個咧參與同埋一個親密感啊。 所以其實即係佢爸爸嗰個處理啦，即係同埋佢爸爸嘅性格，相信都係遺傳咗俾阿丹麻嘅，係一定有少少。 有遺傳同埋咧喺嗰個互動關係裏邊咧，佢學唔到啲叫關顧啊，即係學。唔到叫感同身受，舉例子，譬如咧有啲爸爸跌到話啦，跌到起翻身啦，男仔嚟噶嘛，跟住可能望都唔望，我即係以前我爸咁樣， 好似， 但係而家啲爸爸唔係咁樣噶嘛，即係參與式爸爸點樣就啦，即係走埋去攬住佢，哇，凄涼啊， 冇事嘅， 冇事嘅，嗱，爸爸錫翻咁樣，好，俾心機錫，起翻身，可能從一齊咧就之後做啲小動作啊，笑下咁樣，咁嗰個感覺就好親和 嘅。嗱，但係永遠咧，即係其實呢個心理學上有咁嘅説法啦，咁但係我有時候諗翻，其實又唔係一定係，我真係好奇怪，係咪一定有個影響？即係嗱，譬如我哋細個，可能好多爸爸都好似阿小提反咁講，大家都用同一個方式㗎啦，係咪先？你又唔見阿花家姐變態？ 一定 係有先。 最重點就係第一，心理學就唔係絕對科學啦。第二，你先即係保護翻自己先。第三就係點解咁樣咧？就係嗰個程度同側邊嘅環境唔同。好簡單嘅，個爸咁樣，但係個媽咧可能做翻少功夫啦。同佢講好話咧，嗱，爸爸忙啊嘛，爸爸同你即係傾句偈之後咧，可能即係做翻啲叫修護功夫。或者邊咧有兄弟姐妹嘅，又或者側邊咧有爺爺嫲嫲提供一啲咧相對嘅一個咧即係。角色嘅取代， 取代， 譬如即係咩叫隔代咧？譬如阿爸爸好冷漠嘅，就爺爺好熱情啦。但問題就係，譬如外國有時唔係嘅，即係可能去即係得阿爸阿媽，即係有搬到第二個州啊，之類之類。咁於是乎咧，佢冇一個咧即係替代嘅角色。於是乎咧，嗱影響就大啦。個大嘅情況就係可能， 阿爸已經是冷漠的了，但是沒有了相對的，剛才你說的是媽媽就可能是一種 seeking attention 的，還有就逼他做一些事情的，而且我看資料不知道是不是他逼他參軍的，好像 有 類似的， 想他學回好一點，因為他經常飲酒，他 飲到即 是 出校， 於酒都很緊張， 情況是這樣，看阿爸的風格就知道，就是說其實很明顯是舊式阿爸，就是說如果假設他不是跟他勸的，很簡單逼他做一些事， 權威的， 權威格的，其實那些呢即傷害性很強的，特別如果假設即不同人有不同反應，你第一有沒有取代呢，即邊有即取代那個爸爸角色呢，第二樣就是說他本質都有少少不一樣，假設剛才說他爸本身有可能都冷漠的人，冷漠的人又沒有人給關顧他，跟住呢即受那個呢即成個成長過程，媽媽又沒有成即給回充分一個可能叫陰性文化，即叫做呢愛護呵護啊，保護啊， 即是媽媽 令他的價值觀啊，即令他對獨先動物即那個很強烈的愛心，我其實看不到他特別講點同動物的關係，即他口講就很愛動物，但我又好像看資料呢不是很詳細， 有一度說他是後來他升級的，他將隻狗殺了之後呢，因為他初頭不是殺的嘛，他純粹拿了死的動物回來做標本嘛，那是一種體驗啦，但後期呢他是升級到是殺了他隻狗，跟住將他的頭呢是插了一支竹到咯，有一啲咁嘅即係 已經係暴力升級啦，即係自己去做啦，即係佢都有個即係學習嘅過程啊嘛，即係逐步逐步嚟 嘅。咁所以可以見到其實可能佢個陰性文化同陽性文化，即係阿爸阿媽嗰兩支咧都出現問題嘅。 但我始終覺得係佢個人嘅性格，即係天生啦，有好多嘢。 基因嗰樣嘢。 基因同埋佢天生性格係好多個唔同，因為佢有個細佬嘅，其實佢細佬冇呢啲問題。佢細佬都係對住同樣嘅阿爸阿媽。 咁唔係咁咪嗱，依家扯生物學唔係咁講嘅，扯咧同樣阿爸阿媽細佬冇事，阿哥冇事唔一樣，因為咧就係佢出世幾年有事咯。一啲都唔出奇。 嗰時已經影響咗佢。 即係突然間可能咧出世幾年，阿爸咧特別辛苦嘅，特別攰嘅，阿媽可能特別咧產後抑鬱嘅，以前冇咁 concept 㗎，即係突然間可能唔知嘅，即係可能冇啲咁嘅記錄嘅。好啦，咁另外就可能咧嗰幾年咧社會經濟特別唔好嘅，我哋冇咁嘅記錄，或者咧唔係好詳細 trace back 翻。咁但係咧就係你只要純粹話啦，佢阿哥又冇事，你細佬又冇事。有時這個就即心理學上 都會有分別， 因為實際上是每個人出世的年份望到的爸爸媽媽都不一樣，整個環境的生活都不一樣，即是為什麼有些爸爸特別不吃某一個，你沒理的，你那句不是你仔不一樣的，可能突然出世突然有些東西硬住，突然覺得運氣不好，去賴你就成世都喜歡，即是很多這樣 覺得你腳頭不好這樣都有的嘛。 另外有件事，剛才我們上一集我講過，就是大家都看回我們講過的很多幾個受害人，其實他們的樣貌、外形、年紀都很大的分別，有二十多歲的黑人， 最小就十四， 有十多歲的即是亞洲人種，即是樣子和那個個背景都不是那麼同的，但是呢Dharma 就會形容呢他們全部在他眼中都是 perfect，即是他說，即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藉口來的，即他好像說自己很感性的嘛，他說他全部都在我眼中是 perfect 的，是大家都很漂亮，但其實所有人的形象都不同，老實說就算說漂亮不漂亮，我想大家都會有個分別，那為什麼他會這樣形容 呢？第一樣就是可能他在看的世界主觀世界跟旁邊的人不一樣，第一樣即是加熱美化，但更加明顯就可能呢他性慾度，即是那個很強烈地，即正如很多研究發現呢，譬如找些叫做酒精也好，晚間研究，即可能那十二點呢他旁邊所有女人都變成很漂亮，即突然間去巴裏邊，突然間覺得評分啊，即係好客觀嘅，六點鐘評一次分，七點鐘評一次分，八點鐘評一次分，到十二點咧馬上急升， 醉咗啦嘛， 酒精有影響，即酒精都加埋一部分，就冇飲到都好啦，即趕時間啊嘛，依十二點咧仲即係揾唔到人嘅話咧，嗰晚冇著落噶啦，馬上咧側邊咧走埋啲急升， 八個鐘變埋 急升，係啦，咁嗰個其實有個非常大可能係令到佢咧睇嘅世界唔一致嘅，咁但係頭先你講一樣嘢咧，反而我見到就更加肯定佢嘅媽媽咧嗰部分有問題，係 點解咧？ 因為佢性嗰方面咧，即冇一個咧好典型嗰個咧係 preference 啊，其實咧如果媽媽嗰個 mother figure 咧做得好嘅話咧，通常代表佢可能對性方面咧應該比較穩定啲嗰個咧 pattern 或者個咧taste 啊， 會咁樣嘅嚇。 性方面我哋研究發現咧，即係假設你留意一下，有啲人就算成日換女友都好啦，可能大眼啊、高鼻啊、身材好嘅，佢唔會突然間即係好圓殊㗎。 哦，即係成成嗰啲咁。 係啦，佢唔會特別好圓殊。 你講嘅咋？ 即係見到咧眼大大啊，諸如此類咧個即係好似公仔樣咁嘅。 呢個因為整容嘅問題啫。 咁但係更加明顯就係咧，有時就好多人就係咧，我以前嘅朋友都係咁樣嘅，即係耐唔中啦，唔係成日啦，換女朋友咧。 即係個差唔多樣，我甚至乎認錯噶。 嗯， 咁其實就係好明顯地就係、是、後來我見 翻個喜好啦。 後來見翻媽媽咧，我真係有少少似嘅，因為好多嘅心理分析講話啦。第一個戀人咧個模型咧就通常媽媽，一係性格，一係就性格，一係就個外形。好啦，但係我又睇啲資料，好似話佢咧就似個送禮物俾佢嘅老師。 老師係啦，佢當時是單戀一個老師，即係細個嘅時候，我諗十零歲嘅啫，咁就試圖送一啲蝌蚪，即係佢送嘅嘢都幾奇怪，送蝌蚪俾個老師啊。咁但係佢當其時有個好朋友叫做阿 Lee 嘅，即係。因為呢個殺人犯都有好朋友啊，當其時都仲有嚇，咁、但係咧嗰個老師啊真係慘啦，佢將嗰啲蝌蚪就轉送俾個阿 Lee 啊算數。哇！咁啊激到阿巴麻真係火都嚟埋。 但係呢個老師係女人嚟嘅喎， 當然啦。 即係其實佢曾經中意嘅。 嗱呢個就好緊要啦，即係話咧，佢性錯字喎，叫做或者叫咧，即係佢原先可能都對女性有好感嘅。第一，佢媽媽可能係見唔到親和，於是乎咧嘗試揾呢個老師，因為老師第一個眾人偶像啦，眾人情人啦，即係男仔嚟講。咁啦，佢嘅媽媽可能見納唔到，老師拒絕咗。哦，於是乎咧產生一個咧性錯字或者叫咧性不穩定嘅，即係。算啦，嬲啊！我叫咗我向膽邊生啊！突然間轉頭話啦，唔中意女人，即係可能唔係揾語言嘅，亦都唔係一個誓詞，亦都唔係一個立志，但突然間心理咧對一樣嘢產生就好強烈抗拒啊，係唔中意啊！於是乎咧就馬上咧轉移咧就係另一類。好啦，加埋頭先你話可能去即係入醫院啊，佢自己個人性史裏邊咧唔知發生過咩事，可能遭受過嘲笑啦，不成功啦，不愉快經驗啦，慢慢咧就變成佢後來咧就一就唔中意咧就活物或者係活嘅對手。 同埋我仲甚至懷疑佢其實咧係有一段歷史，佢自己都刻意遺忘咗，就係喺佢第一次殺人，即係1978年之後至到第二次殺人1987年中間嗰9年。他聲稱他完全沒有殺過人，這件事我很存疑，一來他會不會真的可以停那麼久， 為什麼冷靜那麼 久？第二呢就是說他可能是中間真的經歷了一些事情，他是完全自己都不想記得，他就說沒有，他其實都是任他說的，他殺了什麼人，很多事都是任他說，但是他因為還有他真的似乎做了一些比較詳細的記錄，他殺了每一個人，包括怎樣認識他，做了什麼事對他，他都有寫低的。 因為如果你說刻意隱瞞呢，其實他有什麼需要刻意隱瞞呢？他都說爆了那麼多出來了，他都不爭在。 所以我覺得他潛意識是不是他可能有些歷史在那九年當中是發生了可能更重大的事，令到他後來更變態。 我看歷史即是看他的資料呢，我都覺得會是有少少問題。譬如說九年是不是可信就又不奇怪，為什麼譬如潛藏九年一些的慾念有些的情況，因為通常就有些時機同埋某些情景出現不到就出現不到了，我們未必知道，但是當事人又可能會知道。我舉例子，譬如話啦，大家唔知有冇試過啊？即係我，譬如你試過一次經驗就咧，有啲嘢忘記咗十幾年嘅，突然間咧某啲氣味，某啲行過某個某啲嘢，突然間咦醒翻嘅，唔係。情況等於就係咧，有時有啲嘢都係刻意遺忘另一樣嘢啦，即係譬如突然間唔想提起嘅算數。咁但係話加埋我假設如果假設佢嗰陣時可能成功咗某啲嘅你嘅抒發性方面嘅途徑，佢唔知道，我諗未必會寫啩。如果成功的話，於是乎咧，可能佢暫時不需要嘅，呢、這個唔奇。即係正如我以前即係有啲個案都講處理啲叫自慰啊，不停即叫虐待自己咁滯，一六次啊七次咧， 完全係不斷咁食慾 啊。但係佢有啲階段會好翻嘅，佢突然間去戀信某啲人，佢突然間暗戀也唔一定成功啊，佢可能突然間暗戀都可能得嘅。即可能直接唔係發生咩關係，即係就得嘅喎。 分散咗， 短咗可能係都係即係冇九年咁誇張，可能突然間咧啊半年都得嘅喎。突然間嗰個暗戀定失戀啊，即係唔係真係失戀啊？又嚟翻都得㗎，都會㗎。 哇！你講起呢個自慰咧，我就記得其實阿丹華試過咧，就係話知道有一個好靚仔嘅男仔，嗰時佢都細個啊，未開始呢個瘋狂嘅殺人行為。咁佢知道佢死咗啊。咁跟住佢做乜嘢呢？佢就攤咗佢張遺照嚟到自慰。咁然之後咧，佢咧就偷偷地去墳場咧，想掘佢條屍出嚟。但因為太硬，我哋可以掘唔到嘅啫。如果唔係咧，即係佢又即係已經開始咗佢個奸屍行為。其實都幾恐怖呢、這個咁樣聽落去都。 我諗佢其中有一次經驗咧，應該係退即係叫死物啊好啦，即係非活物啦，或者叫咧男性咧有啲叫異常愉快經驗。可能種我哋心理學。即係一個派別會講叫做咧，係叫行為主義啊。係經過嗰次行為主義，即係SR model， 即係有個 stimulation， 有個 response 咁樣，即係嗰個pairing 啊，即係對某一個刺激同某個反應咧，去 pair 咗，即係叫合一咗啊。即係每次見一兩嘢就咧，突然間好快就諗起啲快感嘅嘢，慢慢就成個習慣。即係正如我成日都話，即係有啲人習慣上。找啲成人研究咁樣，想睇 A V， 佢就睇某一類 A V， 咁佢就好快有個反應嘅。 一定要嗰種， 一定要嗰種呢啲，即係譬如話捆綁啊嗰啲咁樣。 系列咁樣諸如此類。 你上下喎，花姐你都。 我聽你講啫嘛。 呢啲就係咧，可能係佢另外一種咧，即係變成咁樣嘅原因。 我哋咧翻嚟咧，我想再 focus 翻多啲咧，喺佢對內臟嗰個迷戀啊。即係點解特別係中意啲內臟咧？同埋佢。我覺得其實佢幾中意個頭嘅，即係頭骨咧，佢攞出嚟好似喺度展覽啦。同埋佢曾經諗過做個神壇咧，都係全部擺人嘅骨頭嗰個頭嘅，嗰個頭腦嘅。點解會係咁嘅咧？我哋翻嚟咧，再慢慢分析佢嘅變態心理。 哇！正。重温下呢集《无底深潭》先。 无底深潭。 唔好啦，我想睇《客似云来》。 唔制啊，我要睇《东头湾道99号》啊！今晚单案我想听啊。 唔使争崩头啦，上一次过满足晒三个愿望，梗系申请3合1套餐啦。只需要269元就可以3个月无间断欣赏暗黑10:30所有节目，仲可以下载声音档案随身听，仲唔快啲登入 www.radio99.tv 选购？喂，仲等咩啊？唔系等天光系嘛？ Unlike other serial killers who seem to actually derive satisfaction from the killing, Jeffrey Dahmer says he did not. His motivation, his objective was sexual. He wanted to create a sexual slave that he could totally control. And to that end, he performed the most horrific of experiments on his victims, literally drilling holes in their head. I tried to create living zombies with... muriatic acid in the drill, but it never worked. No, the killing wasn't the objective. I just wanted to have the person under my complete control to do with as I wanted. It made me feel like they were a permanent part of me. Besides the just mere curiosity of what it would be like, it made them feel that they were a part of me, and it gave me a sexual satisfaction to do that. 喂，史提凡啊，我覺得咧，佢呢一個呢個行為咧，即係注射啲鹽酸入去腦咧，但係嗰個人係未死咯。我覺得佢呢個咧係非一般變態噶咯喎，已經係去到，佢就升咗好多級噶。其實嗰度係突然間係即係佢，因為之前佢話佢唔想令到受害人痛苦噶嘛，但唔係喎，而家 我諗其實佢，我頭先諗起個咧，我自己老覺得好搞笑嘅，依家最興喺而家嘅年代咧，即係買一個出興嘅，即係靚靚地嘅娃娃咁樣。 阿 Mary 啊嘛。 即係係啦，咁其實就可能解決咗呢個問題。而佢嗰個年代可能真係冇替代品啊。 有嘅，90年代應該都有。 個質量唔好啊。 可能係。即係 唔滿 意。 唔係喎，佢試過 所以佢唔係買 Mary 啊嘛，佢係買 Tom 啊嘛。 同埋嗰個質料真係爭好遠嘅。 唔係，佢試過攞嗰啲模特兒嗰啲指甲嗰啲咧，著即係嗰啲模特兒甲翻屋企嘅喎。但 係就係唔得咯。點解咧？其實即係我自己本身另一範疇係性學啊咁樣。 你都幾多範疇啊？ 唔係真嘅啫。 啱我哋節目。 即係其實有個好簡單，譬如咧，我哋性學有個咁嘅暗湧嘅，就係鼓勵人啲叫自慰嘅。點解就係可能解決好多性嘅問題。咁但係問題就係以前嗰年代唔得啊，啲質料真係有問題，包括埋咧，即係嗰啲叫可能自慰嘅物品咧。好容易有問題啦，有菌啦，本身就係個質料唔好啊，即係唔舒服啊，令到人。 你意思係冇取代品，所以佢被逼向人落手。 呢個我係唔奇嘅。點解咁講話咧？我係性一個好強嗰個動力嚟啊嘛！你諗下話咧，動物咧，因為想爭交配權咧，會撞死自己啊！好奔從動物咧，突然間變得好狂攻擊性啊！你知嗰個力量幾強？特別見到佢其實犯案嗰個歲數咧。是一個症狀期，症狀期咧即係好簡單啫，即係嗰症狀期佢都唔會啊，係冇力嘅其實，但係咧嗰個症狀期咧就好強，一嚟嘅話咧佢好想去解決呢個問題，但係佢話過啊嘛，頭先即係我哋提過就係佢唔想嗰喐啊嘛，唔想喐只能夠公仔啫，就公仔嘅質料又唔好，同埋感覺又唔好，呢個事實真事實。 咁係咪因為而家少咗連環殺手，咪因為咁啊？ 而家冇少到啊，李曼 臣。可能未都唔同，同埋以前嗰個年代，我諗即係有時可能唔能夠比較，就而家連埋殺手都唔係咁樣啦，即係可能就冇揾切割啦刀啊。同埋頭先你即係我哋我睇資料嘅時候留意一樣嘢，就係佢嗰個年代咧，其實等於係世界都係暴力年代嚟嘅。都幾血腥嘅，每幾次咧，我睇翻嗰個年代新聞片段咧，都幾中意係血嘅，即係唔會突然間咩法例話唔可以見血嘅，唔會嘅，即係幾暴力嘅，咁其實都係一個因素嚟。 哇，原來係都係關呢啲咁嘅因素嘅。咁另外咧，嗱，我又想問一下啦，嗱，佢好多嘅相片咧，見到啦，其實佢係對啲死者咧，佢會做一個 posing 嘅。嘅一個行為，其實很多嗰啲連環殺手都有呢鋪癮嘅，即係殺咗人之後咧，佢要做咗將佢變成一個某一個 pose，然之後咧佢再落手嘅，佢會點咧？就會將嗰啲死者咧，好似你大家見到呢張相啦，佢就係咧會扭曲咗佢，屈曲咗佢，然之後咧將佢個胸口咧係向外嘅，咁跟住佢下一步做咩咧？就係劏佢嘅心啦，然之後攞佢嘅內臟，因為嗰個位置就有好多內臟嘛。其實點解佢咁迷戀啲內臟咧？佢自己都話佢真係好迷戀啲內臟。 我諗呢個叫做有少少反本嘅。其實人咧都中意係即係你都睇過啲以前啲祭祀場合咧，都中意啲動物啊，即係劏完之後咧，割隻耳仔落嚟啊，劏開心口攞個心啊。其實心好緊要啦，心就代表一個咧，即係我哋即係東西方都咁諗啊，就係心有一個靈 魂、 靈魂又好啊，嗰個實體又好啊之類之類。咁其實嗰啲咧都會咧唔多唔少咧引致咧，即係嗰個叫做。反叛咩意思？即係話，譬如人類古代其實都會做嘅。你聽過譬如墨西哥，即係叫呢個瑪雅，其實都會係劏個心出嚟嘅，都係血祭嘅，其實都會等翻咧，係活生生割啊，跟住咧就掹個心出嚟啊。個頭亦都係另一部分啦，頭就代表靈性啦，即係真正嘅所謂部分。所以以前咧，其實古代咧都幾中意等人頭喺屋企嘅，其實即係好多民族仲會咁做嘅，因為覺得咧就我擁有你咁解。即係幾年前一套戲咧，台灣片咧嚇，即係叫《楚丹巴羅》都咁樣啦，都係割咗人頭，即係人頭係一個另一個象徵，即係心又係象徵，即係其實就係古文明已經係咁樣諗噶啦。不過咧，近代啲人就覺得咧，即係可能忘記咗我哋以前古代其實都中意嘅。所以我覺得就係、是、我見到咧，係咪覺得係叫反叛啫？即係翻翻以前一個相對古代啲嘅文明，或者叫做咧非主流文明、非歐美文明咧嗰個取向啫。咁我懷疑如果嗰個年代，即係其實即係我細去少少啫，即係我估啫嚇。咁就係、是、嗰個年代又中意咧流傳嗰啲書嘅喎。是講呢個咧瑪雅啊，講嗰啲叫血祭啊，甚至乎外星人都同一時期咧嗰啲書嚟㗎。 唔怪之佢畫咗幅咁嘅畫出嚟，其實佢都係想整一個神壇，係擺曬啲頭骨出嚟喎。 咁呢啲嗰啲邪教啊，或者係啲即係古代嘅祭祀儀式嗰啲，佢又差。我覺得佢到嗰、那個即係某一個年某一個階段咧，其實佢已經係開始係再諗多一步啦。一來嗰個內臟咧就係、是、即係。再血腥啲啦，即係同埋你係即係冇試過啊，嗰個刺激嚟噶嘛，即係你開咗個心口攞啲內臟出嚟嗰下係好刺激噶嘛，甚至佢仲係會將啲內臟食咗去添啊，更加恐怖啦。咁其實佢係想去到咧更加控制到嗰樣嘢，佢覺得完全即係擁有曬，同埋咧佢覺得係有個可能去到一啲即係有啲邪教嘅意味啊，佢覺得咁樣係可以再提升佢自己個人嘅力量啊咁樣。 係，所以啲人話佢咧會帶啲受害者翻屋企咧就睇《驅魔人》同埋《星球大戰》入邊有兩個角色咧，佢哋嘅眼咧即係個魔頭啦嚇，佢眼咧都係戴咗黃色嘅即係隱形眼鏡啦，就係佢又會自己咧就會戴黃色嘅眼鏡咧去殺人嘅，因為呢兩個角色咧都係代表咧可以控制人咯，即係可以。有一個邪魔的身份去控制宇宙、控制人類嘅。 同埋通常嗰啲即係佢哋所謂即係好自閉嘅、好唔同人講嘢嗰啲人咧，都係會其實個內心反而好想控制人咧。 其實個個人都想控制人。年青嗰時咧，個個都覺得自己天下無敵嘅，個個都想自己咧即係唯我獨尊嘅。咁問題就係、是如果成功嘅人進化咧，即係演化話咧，就側邊有啲人平衡咗佢。父母親咧，梗係管教。譬如啲小朋友推推撞撞咁樣咧，如果唔識教小朋友嘅人咧，就話啦，唔理佢咯。咁啊，越推越大力咯。即係個掌控咪越嚟越誇張咯，就變咗個咧霸即係叫惡霸啦。但係識掌控嘅人就話啦，我哋要分享，要禮讓，要排隊。我哋咧就唔可以霸曬嘅喎，唔係你話點就點嘅喎。咁嗰個就係我哋文明嘅進化啊嘛。咁但係其實有啲文明唔係咁教人嘅嘛。有啲文明就教咧，你唔中意咪殺咗佢咯 ，OK 嘅。 好似好熟喎呢個。 係嘛？即係好多文明都咁教，其實我哋係即係壓抑咗呢種文明咁。 好熟喎呢種文明，我哋係咪附近嘅個鄰國都有啲咁嘅嘢好興。 其實真嘅，其實呢個咧，我哋即係古代咧，其實即係人類好多嘅唔同文化係即係嘅興起啊沒落。其中啲文化就係中意殺戮嘅，係中意唯有獨尊嘅，中意咧就即係會係即係我啱就你一定錯。即係唔會就傾嘅，但係我哋而家歐美發展出嚟而家嗰種文化就唔係啊嘛，要傾嘅，同埋咧叫 叫非武力的嘛，即嗰打人一定唔啱噶嘛，你唔信留意一下，一打人嗰個一定唔啱。我哋未問完之後咧，一打人一定唔啱。 一定坐監。 其實有啲文化唔係咁啊，咪打過咯，打過咪啱咯，打完咪冇問題啊。即其實就係嗰類文化。好啦，但係一啲嘅經常喺，即其實我就差唔多知道佢有冇啲叫做學術上啊、成長上咧，除咗嗰次挫折，即係送嘢禮物俾佢老師挫折之外，咁其他挫折，如果文明挫折係多嘅，咩叫文明挫折？即係同人交往唔成功啦，讀書唔成功啦。講普通嘢唔成功啦，我聽過上集，你上集就話啦，點解無端端咧佢有時講嘢好叻咧？人嘅口才分好多類嘅，有啲口才係專係譬如揾嘢講啊，專溝女嘅，專係識男仔女仔 O K 嘅。第一，譬如一演講唔得嘅，一做公事唔得嘅，好多咁嘅分類。 咦係喎，我淨係識做節目嘅啫喎，我平時講唔到嘢。 我平時都唔講嘢㗎嘛。 係啊，我平時講嘢咧甩咳咳咁，點解淨係咧坐咗入直播室先識講奇案？ 所以你盡量即係做多啲節目咯，或者將自己屋企咧都變成一個直播室咁嘅樣，咁你就可以講到。 我打算咁做㗎啦。 即係如果你要去相睇咧，你都要整到成個直播室咁咯。如果唔係，你係講唔到嘢㗎。 原來有得解釋㗎。咁樣㗎， 係啊！你生命專家講你信啦， 咪我信啦，我信啦，我先知道點解我有問題。 所以點解你而家我都唔成功？因為你冇將個雙體嘅環境咧變成一個直播。 是 啊，我相信而家有機會。 嗱，一計講翻先啦，即係嗱，假設佢又試過咧，文明上佢係唔成功嘅，咁好容易轉向咧非即係叫 野蠻嘅 主流文明啦，尋求啲嘅睇嗰啲書，譬如我自己點解會咁清楚咧？第一，我可能少少變態啦，咁明白嗰個過程。細個喺讀正常書唔得嘅話咧，咪睇閒書咯。但係我記得點解嗰個年代好記得嘅，好多閒書嘅，好多超古文明啊，好多另類文明咩獻祭啊、外星人啊，全部嗰扎噶嘛。就係六七十年代開始興起，到八十年代咧，嗰時又冇上網，係咪睇嚟睇書咯？ 你意思話其實佢不知不覺其實佢沉醉喺一啲咁嘅幻想嘅世界裏面，不能自拔啦。 因為點解咧？我哋人一冇一個成功感啊，會尋找某啲成功感，某啲叫做咧定位啊，或者某啲嘅安全感啊。父母親尋找唔到，咪喺自己嘅世界裏面尋找咯。所以點解啲人中意玩啲砌積木都好啦咁樣，即係積木有成功感，或突然間都控制咗個世界，砌完之後整爛佢，哇幾開心啊！你睇小朋友都係咁樣噶，冇人陪佢玩嘅話咧，砌完之後整爛佢，整爛佢嗰下咧，見到佢樣咧係好興奮。點解我覺得我可以整爛佢？呢個係我嘅。好啦，假設佢嗰時 assess 咗啲嘅資料，係講緊啲嘅古文明係講緊殺戮嘅，祭祀嘅，可能係劏開攞個心出嚟代表一個權力嘅，跟住睇埋星球大戰，睇埋可能一啲嘅片，我突然間發現咧，哇有魔力嘅，我好容易聯想啫。咁喺我自己世界裏邊就發現啦。好啦，加埋佢唔知側邊有冇咧相對人平衡啊嘛，先講過，即係可能話佢側邊可能住喺側邊得嗰個可能老人家照顧佢嘅，老人家冇能力同佢玩嘅，咁明顯啦，好簡單推撞都唔得啦。你知男仔有時突然間咯，都唔少周身喐啊，可能又冇嘅，於是乎咧佢自己自埋頭苦幹啦，個精力無處發泄嘅，可以做乜嘢咧？咪諗埋啲顧 忌。我睇到啲資料就話，其實佢喺學校咧係被欺凌嘅對象嚟嘅，咁啊啲人咧最中意整蠱佢嘅，就係咧即係中意譬如收埋佢啲嘢啊咁樣啦，咁同埋佢基本上。佢都係好離群咯，變咗就唔可以喺呢、這個 即係文明嗰部分唔得，唔一定係另闢途徑咯。 好多時都有咁嘅情況，即係如果佢被欺凌嗰個對象，反而佢將來就嗰個反抗力好大，就做咗好多即係反社會嘅行為等等。 係會㗎，其實點解我哋成日都話咧，真係細細個學校啊、家長又好啊，要睇住咧，有啲嘢要即係未發生事之前要做咧，因為佢係後邊好難改嘅。即係後來，佢好簡單，佢唔信社會，唔信建制，唔信現代文明嗰派，於是乎咧，佢表面上可能咧扮跟從你咯，但係心裏邊嗰個係好反抗。咁呢個其實好即係引致好多反社會嘅嘢就咁嚟啦。 其實聽上嚟真係好可悲嘅，即係我哋大家見到個結果嘅啫嘛，嚇！即係你唔會話咁樣去慢慢追溯翻啊呢、這個人係因為咁而變成咁。咁然之後你又要去即係話係咪要唔好瞓去坐監咧？要俾個機會去改過自身，唔得，因為你已經殺咗咁多人。做了咁多嘅壞事， 但係最重要咧就係嗱，佢坐唔坐監，佢坐監啊梗啦。問題只係坐監係喺監獄啊，定係喺精神病院嘅啫？只有兩個途徑，一係佢就話佢精神病啦，但係佢最後咧就被判係去入監獄噶嘛。 十幾次嘅終身監禁，坐 九百幾年啊！即係其實即係嗌你唔好出翻嚟啦。但係問題咧就係佢呢一個咁樣心理上嘅問題係唔屬於精神病。 其實應該咁講，其實精神病同埋一般嘅性格異常或者叫性格有問題嘅界線係非常模糊，特別嗰個年代，嗰個年代其實嗰、那個你睇翻嗰個精神病嗰個手冊，嗰、那個擴充嗰個 item 啊，就知啦。我諗如果假設係九十年代俾人捉啊嘛， 九一年 嗰個年代應該就到我諗叫 DSM 2度啦。 那個應該是少咁一大半啊，好多名都未出現啊， 即係冇咁分得細緻。係 啦， 即係唔知邊個講精神病。 係啊，譬如甚至乎好多嘅病咧，即係好初步嘅一啲嘅講法都係唔全面包含唔到嘅，於是乎咪冇咯。咁更何況就係、是。我睇到佢係未到於，即係當然啦。我哋而家咁嘅角度嘅話咧，譬如揾啲專家睇翻佢個案咧，都可能會判別翻而家嘅歸類咧，係應該係精神病㗎啦。 其實好簡單嘅，你睇下林國雲，喂，佢做嘢個變態啦，佢都唔係精神病㗎，佢係反社會人格。 喂，但係佢其實佢八幾年嘅時候做呢樣嘢，其實等於阿史提版講咧，其實佢可能係精神病。如果而家今日 睇下點樣分類嘅， 係啊，就係、是、 問題。佢因為太清晰嘅，佢能夠表達自己，佢又講得咁清楚，即係令人個感覺就覺得。你咁清楚，即係唔係精神病？ 同埋當然，你個法庭有法庭嘅玩法嘅，法庭同埋咧請咩律師啊？律師對手諗住點玩法啦、啊？點、令到佢即係令到嗰件事平息啊好啊，向社會交代好咧，好多考慮嘅。咁嗰啲就唔係真係完全一個咧心理學問題。但你話純粹嗰時你話我就咁睇翻而家回顧翻佢成個歷史，殺咗17個人，個橫跨年份咁長，又知道到自己生活，咁應該根據而家就應該幾肯定其中會即係入得到㗎啦，即係佢啲嘅精神病嘅類型。 即係可以計佢一個精神。 但是以前嚟講咧，即係個規律問題 就好似阿史提版啊，一個人即係一路做節目，其實係即係有鏡頭影住佢，但係佢不斷咧就將個公仔逐件衫同埋個頭髮都除埋，其實呢種係咪精神病咧？ 呢個係一個好常見嘅習慣， 好似 好無聊， 係咩啊？ 好無聊， 無聊 係嘛？ 佢唔係嗰個體驗緊點樣？點樣肢解啊？ 哦，即係未去到肢解，佢只係除衫啫。 係啊，即係好無聊，突然間諗下咧，即係摸下摸下咁樣，可能亦都當然反映佢啲即係性暗示都唔係啦。 我原來係咁，我以為嗰啲中女症候群嗰啲，嗰啲。其實仲有一樣嘢，我都想問先人話，因為佢咧最後判被判入獄啦，九百幾年，即係基本上係即係終身監禁啦。但係佢入咗去之後咧，其實係三兩年咧，佢就俾第二個囚犯殺咗啦， 俾人殺咗嘅。 咁其實呢一種即係極度重犯咧，判九百幾年嗰啲人就一定係即係單獨囚禁嘅，因為即係費事你搞事啦，你隨時殺令啦，個人都冇事噶嘛。咁通常都係單獨囚禁，但係佢最後咧就唔知係監獄嗰方面即係去安排一定係佢自己要求咧，佢係有好多時做一啲工作咧，入邊嘅工作咧，佢就同另外兩個囚犯一齊嘅，一個咧就係一個白人，一個就係一個黑人。嗰白人咧就係、是、一個白人主義者嚟嘅，即係白人大曬嗰種嚟嘅。佢係殺咗佢犯嘅事就係殺咗佢老婆，然之後咧就係將嗰件事就唔知推卸俾另一個人，跟住佢就亦都係被判終身監禁啦嚇。咁、那個黑人咧亦都係犯咗一個嚴重嘅罪行，係被判終身監禁嘅，但係佢就唔知點解會將呢三個人安排埋一齊工作。咁啊，咁佢後來咧，佢點解會死咧？就係佢嗰個殺人嘅黑人咧，就話聲稱咧，因為受到呢兩個白人嘅挑引啦，即係玩佢啊、串佢之類啦，即係又侮辱佢之類啦，咁佢狂起上嚟就殺人嘅咁樣嚇。咁但係咧，我覺得呢個丹麻咧喺呢個被殺之前咧，就亦都試過一單咧，就係佢俾另外一個囚犯就嚴重嘅襲擊，即係打到佢好傷，但係就冇死到咁樣嘅。咁但係你覺得我自己聽到呢個消息之後，我直覺係覺得呢個丹麻咧其實係想尋死嘅。佢特登去了 解。根據你嘅演繹，我覺得係。 啊，即係呢個演繹都係 根據 嗰啲 呢個好緊要啊！點解咧？ 資料講嘅咋？ 唔同人揾資料講翻出嚟嗰個演繹咧，係暗示咗。 暗示啊！你其實 聽過人 唔係，我都覺得可能我會講到即係令到你有個諗法，但係問題就係、是，即首先佢唔會安排佢一起工作啊嘛，即係咁樣。 我講翻，因為其實我有即係我有啲犯眾，我就會探訪啲在囚人。 好多犯啊！你可唔可以 list 出嚟 咁啊？咁啊點無端講咧，就係重犯。其實最大的懲罰就是獨處，這個是人都知道的， 對對 對，但是呢、就是、獨處好，你不會可能給他做的、 啊、 一定給同歸的，旁邊跟他呢、一起做事的、為什麼？因為其實考慮很多安全問題、即是他旁邊的影響問題、還有他受攻擊的問題、跟 level 的呢其實他覺得這麼安全， 跟 level 的意思是 即是跟刑即是那個犯的案 大家都是 那麼嚴重、 即是他坐在 那幾個級數的關家、 全部 serial killer 坐在一起、 於是乎呢就是他、這個從這個安排管理上呢我覺得合理的、但問題是不是尋死，我覺得都是、即不是由你引導，因為我睇翻資料嘅話咧，後來咁死嘅話咧，因為其實咧，即係毛子景一兩面對一兩個人，每次都係、就算打 partner 都好啦，次都咧一兩個，又唔係真係好朋友，同埋我又唔好識講嘢，又唔能夠咧，即係好愉快地做自己想做嘅嘢啲咧，諸如此類。咁其實尋死都唔奇，但係咧自己了解自己咧就困難嘅、因為其實就殺人容易，殺自己困難。會突然間唔覺意就撩人打自己啦、殺自己啦，一啲都唔出奇。我聽落去都似係。 因為其實佢都係即係 即坦白咁交代，即係俾人拉咗之後，佢就已經即係被逼又好，即係自然有佢都坦白交代曬所有嘅事咧。佢都知道最後結果一定係喺監獄裏邊度過餘生噶嘛。但係佢係一個仍然有思想嘅人嚟嘅，我諗佢唔會接受得到，即係咁樣繼續落去。所以佢，我覺得佢做啲嘢真係想佢死咗就算啦 咁樣。咁、算係成全咗佢咯，係嘛？咁啊都係唯有係咁樣結束噶啦。 因為甚至咧喺即係經過即係嗰件即係殺死咗即係九四年嘅時候殺死佢啦。咁嗰個黑人咧喺十幾二十年之後，我哋都接受過訪問咧，佢自己都話咧佢係受到佢兩個挑釁嘅，即係人哋主動嘅，佢咁講啦嚇。咁、另外咧，佢亦都話其實嗰入邊嗰啲肉卒咧係縱容呢件事發生嘅，即係可能話發生咗成咁耐啦，因為有段時間你足夠時間去阻止佢繼續打佢嘅、但係都冇人去阻止咁樣嘅。 係，但係咧嗱，睇翻啦，雖然佢都死咗好多年啦，即係十幾廿年啦，咁最大惡極就必然嘅啦。但係你睇下好似佐川一正咁樣啦，佢事後翻到日本咧，成為好多 偶像咁樣， 好多人嘅偶像啦，好多女士咧。即係竟然咧，唔係話驚咗佢，係想見佢啊，仰慕佢，因為覺得咧佢做到咧係即係好多人唔敢做嘅嘢啦。咁啊，同樣咧，丹麻都係啦，即係喺今時今日咧，個東頭灣道99號，竟然咧就有個 fans 咧，一個狂迷咧，就好中意阿丹麻嘅。咁啊，中意到咩程度，同埋佢覺得自己同佢有咩共通處咧？我同佢做咗個訪問嘅。咁不如我哋呢個時候咧，即係聽下呢個丹麻粉啦嚇，佢點樣表述佢自己內心世界？跟住我哋翻嚟又分析下佢，好嘛？我聽一聽先。 其实我同好多东头湾道99号嘅听众一样，都系好中意研究啲谋杀案同埋肢解案。其实同埋因为我都系中意男仔嘅，所以我会特别留意同性恋嘅杀人犯，例如德国杀人狂魔 Armin Mavis， 同埋加拿大嘅僵尸男友 Nick Otter 等等。但系唯独系 Jeffrey Dahmer 令到我深深着迷。其实我认识 Dahmer 都唔系好耐，只有几个月。我期间不断疯狂咁搜刮佢嘅资料，我咁肯定喺网上面所有关于丹麻嘅 video， 我都已经全部睇过。我亦都有计划会去到美国嘅 Milwaukee， 佢以前住嘅地方嘅位置，同埋佢以前会留恋嘅基巴去逛一逛。丹麻令我着迷嘅地方，除咗系佢嘅外表同埋佢对好靓嘅蓝色眼睛之外，佢喺佢身上面，我仲能够见到好多自己嘅影子。我可以明白他对生命的一种困惑和无助。其实我跟丹麻和很多其他人一样，都不是很懂得怎样交际。跟身边的人呢关系都比较疏离的。但是纵然是这样，我们其实都很想，心里面很想跟其他人建立一个爱和很亲密的关系。每个人呢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喜好，咁每个人能够感受到爱同埋亲密嘅嗰种方式都唔一定系一样，有时亦都系唔可以用理性去解释到嘅。大部分人咧会透过譬如多手石或者系揽摩去感受啦，咁而丹麻咧感受到爱嘅方式咧系对方可以完完全全咁被佢控制啦，咁而佢感受到亲密嘅方式咧就系伸手接触对方嘅内脏咯。又或者是將對方的內臟挖空，然後伸手放入去人家的身體之內，感受人家裏面的感覺。我自己我能夠感受到親密的方式也是非常奇怪的。丹麻是喜歡內臟，我就是喜歡腳。如果我是去到我心儀人的家裡，而他是沒有穿鞋的話，我會因為咁样而觉得同佢非常之亲近啦，会有一种莫名其妙嘅兴奋感。之前我话我好明白佢，即系佢人生嗰种无奈啦。其实你系想讲，我哋都唔明白呢啲缠绕我哋一生，我哋自己都唔能够去理解嘅呢啲奇怪嘅癖好啦，同埋性取向究竟系边度嚟？点解我哋克服唔到佢？我同丹麻嘅童年都系非常正常的，究竟是在哪里出了错呢？因此我是真的很相信他的丹麻他的本质是好像跟他共处了六个星期，负责跟他落后宫那位探员 Pat Kennedy 所说，他并不是一个狂凶极恶的杀人狂魔，他是有善良的一面，他其实只是一个普通 的大男孩，咁有感情又喜怒哀乐，亦都非常之深爱佢屋企人咯，就好似你同我一样。 但佢最后只系俾一个自己都唔能够解释嘅欲望所控制，不能自拔咯。我自己本身咧就冇幻想过去控制一个尸体或者去杀人嘅，就因为好似我啱啱所讲啦，我唔系透过接触尸体或者透过接触内脏而得到快感嘅人嚟嘅。但系咧，我曾经亦都有幻想过啦，佢接触内脏嘅时候系点样得到快感。咁我认为无论点样啦，杀人都唔系一样即系值得敬仰嘅事啦。咁我好中意佢嘅原因就唔系因为佢杀咗人咯，而系我喺佢嘅杀人行为嘅背后啦，我见到一个破碎咗嘅灵魂，佢所承担一种痛苦，亦都同我承担一种痛苦系非常之似。咁我有时会幻想啦，咁如果系平行时空啦，我系生活喺八十年代嘅美国 Milwaukee， 我有机会认识丹麦嘅话，我就会同丹麦讲：亲爱 Jeff， 我完完全全咁明白你嘅痛苦。如果你唔伤害我嘅话，我好愿意成为你嘅知己朋友。我好容易，好愿意同你分担同埋纾解你嗰份锥心刺骨嗰种寂寞嘅感觉。咁当丹麦喺监狱被杀嘅时候，全世界都因为呢个杀人狂魔恶有恶报而非常之开心。偏偏佢嘅心理医生 Dr. Dietz 就话，佢觉得佢同丹麦嘅爸爸两个人可能系世界上唯一两个会觉得伤心嘅。佢完全明白丹麦同埋佢背后嘅故事，而我话我系就系第三个。 其实都好无奈啊，即系听到佢自己即系同阿丹麦之间嗰种嘅共鸣啊，叫做吓咁啊。希望我这个节目可以令到他呢即走出自己的世界啦，开始跟即人类建立正常的关系啦，包括花家姐啦，即其实是这样的，一定是有很多这些即乱乜癖那些啦，即乱脚啊，即乱了什么乱，通常是脚，很多是脚，我经常听很多是脚，脚脚是有一个 小腿啦，很多 为什么会是脚呢， 腿啦，没特别意思的，因为为什么身体各部分都可以的，有些人喜欢耳仔的， 耳仔都 耳仔嘅，有啲人中意，譬如皮革用品，好多嘅 皮革用品， 好多嘅，即系攣任何地方，攣隻手都得嘅。 系啊，我中意嗰啲手巾啊，男人嗰啲咧，我唔知点解我都，系咪都有一种问题 咧？一定系有问题噶啦，你都不算啦吓，有得医嘅。 你又唔系咩？ 我想睇翻咧，因为其实头先佢讲咧就啊，我谂下讲咩先？ 阿丹麻粉。 系啦，丹麻粉咧，亦都讲咧，佢其实都系有一个好正常嘅童年啊。佢都强调自己嘅童年好正常，即系可能佢话佢屋企 幸福家庭咁啦， 冇问题嘅。咁咪唔会有人虐待佢，亦都唔系话个关系疏离嗰啲。咁佢我唔知道丹麻系咪咁，但系起码咧，阿丹麻粉就话佢自己都系咁样，但系佢都觉得自己嗱，佢言语间啊，我唔系唔想冒犯佢，但系佢言语间都话佢觉得自己有啲问题。 系， 佢覺得自己有啲問題，即係覺得點解我咁似丹麻嘅咧？ 佢好似好迷茫咁。 佢都有啲問題，有啲迷茫，但係佢仍然都係拉住緊自己。咁究竟即係又可以？ 我又唔能夠直接答啊？點解咧？我驚咧，即係傷害咗佢。啊，咁我咁講啦，其實我就跟嗰啲嘅被虐嘅兒童，你問被虐兒童咧，佢通常都話我媽媽好錫我，屋企人對我好。 點解咧？點解佢哋會咁？ 一般都咁答嘅，因為其實係學翻嚟啊嘛。通常啲媽媽咧打完佢之後都咁講嘅，其實媽媽錫你先打你啫。或者陣間咧攬就打完佢之後攬得好緊，佢真係唔想打佢嘅，即係通常可能本身佢都有一啲嘅 衝動啫。 但係更加明顯就係咧，我哋一般嘅概念係錯嘅。佢冇打你，唔疏離。但係咩叫唔疏離咧？你問清楚就好有問題啊！我做個 case 咁樣啦，問佢其實屋企人同你點樣噶 ？OK 嘅，幾好嘅。但係佢樣啲咁冷淡嘅。我認識嗰啲朋友多嘴嘅朋友咧，屋企通常有多嘴嘅爸爸媽媽。識一啲咧好熱情嘅咧，通常屋企咧有啲熱情嘅親戚朋友。好似嘅，你行去之後一樣樣噶。 即係有影響。 頭先咧嗰個聽眾或者觀眾嚇， 丹麻粉啊。 其實佢把聲咧就暗示咗佢爸阿媽應該都可能唔好識講嘢嘅。 都係好低沉地。 但係我覺得佢表達能力唔錯嘅噃，佢講到佢自己想講嘅嘢喎。 表達能力有好多層次嘅，我有啲人咧係溝通好強，演講唔得。有些人就是理性推論很強，即感性不行，有些人很冷漠很清楚，但完全沒有感性的，譬如突然間譬如有些人講嘢呢，啊啲咁開心嘅就冇內容嘅，好一輪嘴講好耐， 好多主持 人又唔係啊，資料好豐富嘅，但係咧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即係不斷咁資料嚟啊！ 即係上次我哋講嗰個啊，即係啊催眠專家楊博士啦， 好清晰嘅，即係好多唔同嘅，就暗示佢後邊咧可能係同佢某啲嘅 親密的人，我不敢說他爸爸或者媽媽，總之可能照顧的人有關係，所以見到一些人呢，就見到他為什麼多嘴呢，因為我很親身經驗，即是十次九次都靈的，多嘴仔多嘴妹呢，家裡總有一個真的很多嘴的人，他是不經不學回來，否則呢我自己學不到，因為我家裡我爸媽不太懂得說話，我很多東西後面學回來的，但是說如果見到一個人呢，譬如我以前即做一些 case 啦，即聽人說話呢，又不多不少呢，見到他可能呢就是他成長裡面呢，有些人可能呢就不是扮演角色方面呢不是那麼到位，我剛才說過譬如說叫做父母親，即有沒有即恰如其分做一些 father figure 啦 mother figure，我剛才說叫陽性文化陰性文化很重要，什麼叫陽性文化，對生命有熱情，什麼叫熱情，就突然間呢看喜劇好笑嗎，他沒有罵他，即是我以前我爸都有少少不妥，看一些節目不斷在那裡罵，有什麼好笑的，但是是不是罵電視，行不行，他沒有罵到你，他罵電視而已，你學到的就是那個呢對世界那種 沒有熱情， 沒有熱情和那種破壞性， 這個跟Dharma都是有的，他都是這樣說的，他自己對很多東西都沒有興趣，沒有那種熱情， 全部建立在 你覺得很有興趣的東西他都沒有， 譬如突然爸爸媽媽冷冷淡淡的，經常失去attention的，即是很誇張的，那是很難一個正常的情況，等於說他沒有虐打你，他沒有打過你，也沒有罵過你，你感覺上sorry， 但我問多次就係咁咩叫唔 sorry 先？咩叫親密啦？就問佢啦，最簡單嘅平時咧，你點交流噶？坐喺度傾偈咯，食飯咯，留把聲 exactly 咁樣噶，咪傾偈咯，食飯咯。 即係因為佢喺我眼中咁樣，其實正常啦， 正常啦，冇鬧交嘅正常。 可能啲朋友都係咁樣。 咁叫講咩多咧？唔傾閒偈咯，再問佢傾咩閒偈，咪普通閒偈咯。 食咗飯未啊？嗰啲咁樣。 食咗飯未啦？咁每日。有都傾偈個，即係個樣咧有神冇氣啊！ 即係突然間，如果個爸媽同佢好多嘢講，佢反而覺得唔正常。 啊，就係問，甚至乎問佢啦。平時咧咁樣假設譬如有咩主要話題咧，佢講嚟講去講唔到嘅。你可唔可以複製一次？譬如講傾咩行偈，冇喎，普通嘢咯，唔使講普通嘢咯。即係我做好 case 咁樣嘅，你可唔可以講啊？因為我以前做一個 case 最嚴重嘅就係咧，佢後來自殺啦。佢屋企人冇嚟探過佢噶。佢自殺都會係我去咗啊！佢屋企人唔會探佢啊！我印象中你咪話屋企關係好好嘅，跟住佢話啦，其實都 OK 嘅，即係其實個都 OK， 即係其實即係佢對 OK 個定義係大家唔同啦， 同埋我肯講過咧，就係法律咧，譬如警察啲，佢唔會跟心理嗰個角度嘅，佢唔會真係想咧，即係睇下嗰個人真係咁樣嘅，真係要生物學家坐喺面前望住佢眼神。點解無端端話好？我爸媽好錫我，點解你樣眼唔喐嘅，眼定定嘅？ 其實你咁樣睇到佢內心世界。 屋企好親和啊，但唔覺喎。 但係佢 即係個樣好親和，但係咧你 親和 個語調啊，個即係個用詞啊，全部都冷漠嘅，係嘛？突然間咧講句説話咧得人嘅，即係知咩叫得人啦？即係講兩句串你，佢覺得冇問題啊。屋企都係咁嘅啦，有咩問題？ 我屋企唔係咁嘅 嚇。我知睇得出。 講緊我覺得。 咁所以就話突然間我哋如果假設個個自己可以評估話。其實我家 OK 嘅，我成長 OK 嘅。如果咁嘅話，就唔使專家啦。 反而我而家就聽完之後咧，我會有少少嘅擔心，即係我唔知咁樣擔心啱唔啱。即係頭先阿丹麻粉，即係佢嘅心理狀態啦，佢自己分析佢自己嗰個喜好啊等等咧，就再加埋斯提凡個形容咧，其實我有少少擔心。即係咁，丹麻粉而家就應該係冇任何嘅犯罪行為嘅嚇，照計。 所以我都擔心咯。 我有啲擔心啦，唔緊要啦。我諗我哋可能可以掹住佢。 我覺得講出嚟係好嘅，因為可以幫到你，我哋都唔會公開你嘅身份啦。咁但係如果係佢嘅話，或者話佢親人而家其實應該做啲乜嘢咧？ 嗱啱啦，其實我啱啱想講一樣嘢，即係俾翻一個即係我個本行啦。如果見到人咧開始出事就咧，即係諗一諗。其實自覺地開唔開心先？你自覺地唔開心咧，可唔可以邊個方向地感覺到咧最大嘅唔開心，就嗰處着手。好簡單嘅，個生命冇意義。嗱，可能突然間講句咁説話就好沉重啦。我覺得生命冇意義咯。咁啊弊嘅就開始就可諗翻就係究竟咧點樣追尋一啲意義啦？即係突然間問佢，咁你咩目標啊？可能轉個話題啦，你咩目標啊？咁樣 冇咯。 跟住咧。盡量引導佢諗啦。譬如話啦，有冇啲嘢想完成？我突然間話啦，啊，其實你譬如去睇，即係去飛美國睇啦咁樣，睇到其實你想做咩咧咁樣？係嘛？即係當講笑好話，你唔係想複製係嘛？咁樣即係可能講笑嘅嚇，你唔係，可能就話啦，咁你會唔會陣間咧，即係同佢個案咧反省咩咧？嗱，呢個好緊要啦，一做輔導話咧，我早咁問佢啦，跟住其實同佢個案咧，你會學到啲咩咧？反省到啲咩咧？有咩可以咧加你身上，你生活得更加好嘅咧，更加開心嘅咧，係嘛？因為佢我感覺到佢又可能真係唔係咁開心。 係，我覺得佢唔係咁開心，同埋佢好沉溺，好似咧掹唔到自己出嚟咁咯。 但係佢自己又覺得自己有啲唔妥，但係唔知點樣做。 咁就真係要同佢傾咯，就話即係嗰個個案裏邊咧，因為佢好有興趣啊嘛，即係沉迷咗裏邊啊嘛，咁就因為問佢引導佢咧，同嗰個個案裏邊咧有咩意義？ 可以學，有咩嘢可以學。 所以我更加擔心就係，如果你冇人即係喺從旁幫佢，而佢又繼續嘅鑽研咯，即係去到美國去睇下個實地研究啊。他可能更加想模仿喎、 啊。但是呢他其實我都很大膽地問過他、你會不會有這樣的幻想過這樣、他說、不會的，我又不是喜歡內臟的，因為你喜歡內臟才要刮開他的心、殺了那個人刮開他的心拿他的東西出來嘛、他說他只是喜歡腳而已，即他覺得自己比較輕微 的。是一步一步的，丹麻最開始都不是去到即是殺人拿內臟的，即我只是擔心是有個不良的變化的過程。 這樣因為其實我都即那人知道負少責任的、即我跟這個觀眾聽眾講一點點、即如果你自覺地呢即是那種崇拜心態呢是控制不到的話呢，你馬上要找人求助、即不要看節目、你不是看節目，看節目是不能夠互動的， 即是花家姐 是 幫你不好的， 不是，即這個情況是很嚴重的。為什麼呢？ 不關我事 的。你覺得突然間譬如真的、個慾念很強了，很想飛過去看，看完之後發現呢個崇拜呢開始不行的話呢，還有你通知旁邊的人你飛了去過去，一定記得、即你飛過去了，跟住留下一些痕跡，有人跟到你去哪裡。如果突然間失蹤之後呢，可能你發生什麼事呢，我們幫不到你，我們的責任在這裡。 剛才他說呢，就說他很感覺到呢，即是他丹麻他去摸那些內臟、甚至乎有射精這個這樣的行為的嘛、他自己又很喜歡的腳、他說呢好像去、他透過這件事呢去 feel 那件事，還有去表達他的愛嘛、我都看過一些分析就說其實這種人呢他是回到好像 BB 的狀態， BB 會找條脷周圍舐東西感受的，其實他們是回到原始的狀態，很得意的，我覺得這件事。 這些都是反本的一種，有時候反本就是、去回即古代宗教儀式的一種反本，第二種就是嬰孩式的反本。 反本啊？ 是反本、即是 regression、 反本的行為， 去回一些、自己原始狀況或者古人的狀況的思維模式、即譬如我講過為什麼人會嗜血呢，其實我們原始人應該，我想盡都應該是嗜血的，你都見過源頭呢、其實都挺暴力的、挺喜歡找屍體丟來丟去的、即是會的、其實我們的很近我們 的源頭科都是這樣的、就都是反叛、 好啦、咁就同阿丹麻粉講聲先啦，即係如果你真係啊諗住去美國嗰度啦，就係、去重達返呢個阿丹麻嘅蹤跡啦，咁 升 係啦，首先留個 message PM 咗我先啦，咁就同我講聲先 keep 住啊，真係 keep 住你自己去邊啊，同埋有咩感覺呢，即係最好就搵一個你相熟嘅 係啦，信任嘅花家姐 得唔得，跟住同埋一覺得自己呢似乎係控制唔到啦，即係嗰個感受好深，有些例子啊，譬如突然間覺得很感動啊，突然間會很豪哭嗰啲咧，我突然間記得成身浑身發震嗰啲咧，就小心啦，一可能就你已經上身啦， 情緒嘅問題嚟， 情緒到咗啦，咁跟住咧，你開始就真係咧，彷彿就係唔記得咗自己做乜嘅啦，嗱，好危險噶，係真好危險噶、 其實我想同你講咧、我哋呢個節目咧，其實我接過幾個聽眾咧，佢哋有呢個情況嘅。不過對啲唔同嘅 case 咧，有一種好強烈嘅即係執迷啊，或者係 所以其實我強烈建議最好就唔好去。 係啊，我都覺得，因為我經常見到之後，佢就有個朝聖嘅心態，佢就會即係再進一步去做咗其他嘢。 係啦，即係最好就唔好去，即係從即係可以話而家揾人傾，因為其實我聽到你把聲咧，都可能係有啲嗰個方向。 可能我會幫到佢嘅，因為咧佢講咗出嚟啦嘛。佢頭先話咧同到任何人講嘛。咁我而家做咗兩集啦，即係滿足咗佢，佢一路叫我做叫我做，咁而家俾佢甚至乎可以講埋啦，即係做埋 drama 啦，咁應該咧可以平息到佢嗰種慾火嘅希望嚇。咁啊～好啊，希望都有一个正面作用啦，咁对阿丹麻粉啦，咁可以回复返啲正常啲嘅生活吓，同埋心态上都可以比较即係接近返吓，即係我哋而家一般人啦，即係觉得正常嘅咁样吓，我唔可以话佢叫异常嘅，係咪叫异常呢， 其实冇所谓嘅，入去只要呢自觉地生活不受干扰，又即係有啲少量迷恋啊，突然间少少所谓叫 abnormal 啦，或者叫所谓又唔可以用变态啊，非正常啦，我叫呢移向非正常啦，即係总之个学名问题啫，都正常嘅，即係每个人都有少少嘅，即係突然间迷恋某样嘢啊，鍾意某啲古怪嘅行为啊，咁样或者自己本身有古怪行为就唔使太介意，不过就係如果发现呢可能是引致情緒啊，自己某啲行為，想自覺得佢自己古怪啊，又覺得自己不開心的話咧，就真的要揾人求助。 同埋自己都覺得自己控制不到的時候，就是有問題的時候。 好啊，咁啊，大家各位聽眾，如果有啲咩 case 你覺得咧，你都有丹麻粉呢個情況出現咧，可以咧 PM 我啦，咁我都可以喺節目嗰度咧，做一啲你哋想聽嘅 case 啦，好嗎？咁啊，多謝曬史提凡， 多謝曬， 你咁精彩分析，好，下次再請你上嚟 ，OK， 拜拜， 拜拜。 一陣翻嚟，仲有九九機密檔案。今次会讲一宗因为咳有线引起的奇案，还有当事人现身说法，大爆案中黑幕。 哇 正，重温下呢集无底深谈先。 无底深谈， 唔好啦，我想睇客似云来。 唔制啊，我要睇东头湾道99号啊！今晚登岸，我想听啊。 唔使争崩头啦，上一次过满足晒三个愿望，梗系申请3合1套餐啦。只需要269元就可以3个月无间断欣赏暗黑10:30所有节目，仲可以下载声音档案随身听。仲唔快啲登入 www.radio99.tv 选购？喂，仲等咩啊？唔系等天光系嘛？ 99機密號外，咁我哋咧今日 點解同啲咩事要搞到咁大陣仗咧？ 因為其實有一單咧都幾特別嘅案件嘅，就係咧，如果大家有睇開報紙咧，10月4日嘅時候咧，一單新聞就係話警備指講大話，話諮詢律政司。 嗱呢單嘢咧，就首先點解東頭灣道99號嘅呢一個機密檔案要加入咧？就因為我哋嘅節目嘅宗旨咧之一咧，就係咧為呢個公義發聲嘅，即係為一啲無辜嘅小市民，咁咧就爭取一下公義或者俾大家去評論一下啦，究竟即係嗰啲事件裏面有冇啲咩疑點啦？ 而點解我哋又會去做咧？就因為我哋嘅台子就係不平則鳴啦。 係啦，因為我同你嘅，而我哋嘅宗旨都係同出一轍啦，大家嚇。最緊要 咧就係正氣嘅。 唔係，其實咧就好多嘢就有啲嘢唔發生到你身上咧，即係針唔吉到肉咧就唔知痛嘅，係嘛？咁我哋就聽下人哋咧個故仔，即係究竟自己會唔會學到啲乜嘢咧，或者你會有你自己嘅一啲觀點咧咁樣。 係啦，咁今日喺錄音室裏邊啦，咁除咗有我 Kelvin 同埋花家姐之外咧，亦都有我哋嘅罗浮啦，咁仲有梁忠先生、梁议员啦，咁啊，另外仲有当事人黄先生嘅案件嘅当事人， 一位嘅苦主啦。喂，人哋成日都系话咧，即系以前有听过咧，就话呢个同呢个有线咧，你 cut 有线咧，仲难过离婚噶嘛？你记唔记得啊？咩咩有条片系咪咩？ 拉都 cut 唔到， 拉都 cut 唔到有线。咁系咪真系咁难 cut 嘅咧？我就嗱，我唔系好方便评论咧，因为我以前咧都系有线做过嘅。 其实咧，我自己个人嚟睇咧，我试过 cut 有线宽频嘅， 我就唔使 cut 嘅。 我唔使 cut 噶，因為我本身喺有線做就有一個 plan， 就係員工 plan 嘅。咁我自己嚟咗即刻自然會 cut 咗噶啦。咁所以我就唔使特登去 cut 嘅。 我記得嗰陣時一 cut 有線，仲要特登拎翻部機去好鬼遠咁俾翻。 嗰個解碼器係嘛？ 係啊，高登潮文都有啦。 嗱，今日咧我哋即係梁議員啦，接到呢個 case 咧， 不愉快喎。 係啦，好不愉快嘅一個案件咧，就同呢個有線電視有關嘅。咁啊，當然啦，其實雖然新聞裡面咧有報導過一個詳情俾大家聽啦，但係咧即係唔經過苦主去講翻出嚟，大家唔會更加深入了解。不如今日我哋借呢個機會啦，好嘛？就俾阿黃生啦，即係講下你自己嘅故仔俾大家聽下先啦。 好嘛？ 咁大家好啊！ 我哋準備咗半個鐘俾你講。 係，得。我姓黃嘅。係。咁咧喺呢個2012年咧7月份咁上下啦，7月幾號啦。咁我就即係嗰啲合約到期咁咧，我就有幾張有線電視公司嘅單咧，就準備去續約咁。咁我搭車就去咗呢個深水埗福華街。嗰度有間有線iCable 嘅店鋪嗰度，咁我喺度排隊準備咯。咁咧喺入到去咧，就見到有個老人家咧，咁就俾嗰啲職員喺度敷衍啦。雖然那個老人家咧就已經喺度求緊呢個職員去幫佢查啲嘢咁樣啦。咁我見到咁嘅情況咧，我就同個老人家就叫佢話：你消委會啊咁樣點？咁咧呢一個店員咧，咁就鬧我咯。咁跟住咧，我咪同佢鬧翻轉頭咯。咁結果咧鬧完之後咧，我就好嬲啦，我就做續約咧，就變咗做取消啦。咁我一講取消之後咧，佢又話要報警啊，又話我恐嚇啊，又點咁啦。咁咧佢真係攞個電話，手提電話走出去個店鋪外面嗰度去報警。咁咧我就行出去睇下咩事咁樣啦。呢、這個情況咧係用咗1秒時間嘅。咁咧咁我又係直出咁啊直入翻去嘅，呢、這個係判詞裏面有講嘅。係入翻個鋪頭度，咁我都唔知咩事，咁我咪喺度等咯，等警察嚟咯，警察嚟到咪分開咗我哋咯，咁隔咗咁我等咯，隔咗唔知幾耐到啦咁樣啦，咁咧呢個警方咧就要話佢哋咧係話我毆打佢哋，毆打佢其中一個店員，咁咧另外一個店員咧就係喺度睇嘅啫，咁佢就願意。提供證供證，即係兩個證人啦，變咗一個就係 哇聲稱佢聲稱我打佢個職嘅店員啦、嗯。另外一個就係喺度坐喺度坐喺度。淨係睇嘅，齋睇嘅，即係咁啊，變咗兩個店員一齊去告我咯。咁連埋一個因為當其時有閉路電視影住㗎，呢個店鋪嘅閉路電視影帶就係咁樣告咗我去觀塘法院嗰度啦。 嗯，件事簡單嚟咗就係咁樣發生係咪？係 啦。 嗯，簡單嚟講，咁當時嗱，你應該係揾咗好多人求助係咪？之後係咪？ 之後 未上庭之前。 咁我去到咁啊要錄口供嗰陣時咧，咁我就同警方講咧，話哇你哋咁樣誤導，即係佢兩個咁樣誤導警員，令到佢哋相信佢，我有打佢啊咁樣啊。咁其實我都好定嘅當其時，因為點解咧？我覺得我冇做到有閉路電視，我驚咩啫咁樣？咁我咪等咪俾保釋金，跟住過咗十日之後，佢話咩嘢要咩擔保，咩 buy over 嘅英文叫做。咁喺呢個情況。 不提正宮檢控， 不提正 宮 檢控，不提正宮檢控。 但係呢個對我有影響，因為我本身唔係為自己利益，又亦都係為咗幫個阿伯咁樣，即係佢蝦老人家咁樣。我諗我根本就你冇可能告到我嘅，我認為。咁我就唔制，佢真係告咗我喺三個月之後，要我去觀塘法庭度受審咯。 因為聽上嚟好似都幾荒謬咁。是嗎？我都職員去告你毆打喎， 其實表證某即如果只是聽那兩個證人的供詞的話，那是頗為成立的呢樣嘢。 個證人供詞，因為要有一個證人去指證， 一個證人指證，另一個又話佢咁樣嘛。 係，即係雖則冇物證，呢、這個指證已經很足夠了，係嘛？可以控告佢。 我諗律政司同警方覺得足夠咯。 可以起訴。 咁頭先講到佢話，不過咧就唔係一定好啱嘅。如果你就咁講話咧，就係講口供，咁當然係啦。就即係你可以話咧，有證人啊，有當事人啊，咁樣咧，似乎你聽一面嘅話咧，係可以嘅。但不過問題在於咁樣啊，就係警方係咪有冇認真去調查件事先？即係點解咧？即係一般而家大家知道咧，好多地方裏邊都有 CCTV 噶嘛，係咪？依家如果好啦，有打鬥嘅話咧，最好啦，就睇乜睇大咯，係咪先啦？但係警方佢竟然間有冇做到唔知道，但係竟然間佢唔會理會到依個嘅帶嘅內容裏邊點樣樣咧，而只係話聽一面之詞嘅話咧，咁就唔公道咯喎。 有冇呈堂咧嗰個錄影帶？ 我講翻啦，咁個錄影帶係有呈到堂嘅，咁但係喺即係事先我再講翻咧，就係我都相信，因為會 pass 去律政司度先至告我噶嘛，但係我 find out 出嚟咧係冇攞過任何呢個係歪事，就已經要告我去法院度啦，去到法院嗰度即係冇咗個把關啦，變咗咁直接告我啦，直接告我咧去到嗰度咧法院度咧，佢係有攞到呢柄帶出嚟嘅，攞到柄帶嗰陣時咧未開庭之前咧有個 prosecutor代表嗰兩個店員啦，我有我自己嘅律師啦，兩個法律嘅人員，律師同埋 prosecutor 睇完餅帶之後咧，這個對方呢個檢控呢個 prosecutor 一個小姐咧，就要停一停，唔好開庭住，就叫呢兩個店員問佢哋可唔可以 O&E by over， 即係不提證供去起訴去檢控去起訴我嘅。結果唔使一分鐘之後，呢兩個證人係。要堅持要告我嘅，even到即係佢睇完嗰、那個即係佢個 prosecutor 代表佢哋呢兩個店員咧，呢、這個 prosecutor 咧佢係睇完呢柄帶咧都叫佢哋唔好告我嘅。 就佢兩個堅持要告你， 堅持要告我。 我想問下係咪提堂嘅時候啊，定係已經過咗提堂嘅程序㗎啦？ 我上到法庭嗰陣時，咁啊站立喺度咯，咁有未開庭之前有秘書在度咁樣啦，跟住係咯，未開始，乜都未開始嘅。 Okay. 但係佢要求唔好開庭住嘅。 明白。 呢個 prosecutor 要求唔好開庭住。 其實咧就反映到咧就係話頭先我講啦，你檢控官咧就唔係淨係睇文件噶嘛，你對個案件裏邊咧一定要掌握得清清楚楚，又先上庭噶嘛。同埋你點進行去檢控人啦， 係 咪先啦？仲有你上庭之後咧，仲要質問嗰個疑犯點樣樣噶嘛，或者係就算係個控方都好，你都要。怎樣去問他的問題的嘛、 啊、 但竟然間呢你看完餅帶然後才問一下那些所謂證人呢會不會是做一個不提證供檢控，這個會不會是即 顛倒了、就是、那個程序 上來說是根本是完全 都是有些怪怪的、 是啊，法律顧問怎麼看呢？ 我會覺得怪怪的，因為我少做 criminal， 但我記得應該是、但我想一個問題就是說、prosecutor 自己應該都覺得咦單 case 有啲問題喎，佢過嚟同你傾，就係話跟住先再翻去話會唔會不停嘅證供起訴，會再同啲佢嗰兩位控方證人咁講啦。 咁我會覺得，不過就係話，即係證明其實好明顯一樣嘢，警方係真係做得好馬虎咯，呢樣嘢。 其實一般嚟講咧，不提警方檢控咧，一般嚟講喺警方度咧，就係話覺得一啲普通嘅打鬥咧，即係唔係話有流血啊，唔係成嘅話咧，其實一般嚟講咧都會係就 ban over 噶啦，即係都要都咁做啦。但不過咧，一般嚟講都係。未去律政司之前咧， exactly, 就已經係做咗一樣嘢， 已經要起訴佢， 唔係起訴啊，即係大家兩個講訴啊， 講訴 落口供啊。通常一般嚟講話咧，落完兩方口供，嗯、而佢睇完曬兩個故仔啦，覺得即係小事啫，唔好咁咁大件事咧。 唔好搞大件事啦。 啊，唔好嗱，不如唔好起佢啦。佢就同雙方講，不如我咧就係、是、會係就係用呢個方式，就係、是、呢個 buffer。好唔好咁樣樣？問兩方咯。如果雙方都同意嘅話咧，已經好簡單啦。律政司就唔使去噶啦，就直情就上法庭嗰度咧，就係叫兩個認罪，認罪跟住咧由法庭咧就話係咁查點知簽下保或者 簽保守行為或者罰 錢啊咁樣，好簡單。 呢個又唔係停案和解嚟 嘅，唔係停案和解， 就要係一個嘅俾你咗約束。你喺未來一段時間咧，唔好再犯事啦，咁解。咁、所以呢個咧又唔留案底，又唔成嘅。一般嚟講，即少少嘅一啲嘅，所以打鬥啊，咁、咧就會出現呢個現象嘅。咁、所以變咗呢件事件咧奇怪就係話邊度咧？第一，呢、這個案件係咪咁嚴重咧？嚴重到要係要係一直要繼續去檢控咧，呢、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如果用呢個所謂嘅 ban over 嘅話咧，冇理由想停。就先做嘅，較為少，唔係冇，較為 少 嘅， 好少見， 好、少見呢樣嘢。第三。就係話咧，竟然間係個檢控官咧睇完餅帶先提出嚟添，更加少。 嗯， 因為點解咧？因為頭先講咗啦嘛，呢啲所有嘅嘢咧係你上庭之前咧做曬功夫噶嘛。點解你唔係咧？好似似乎上咧佢哋咩聽曬一面講嘢咧，就覺得已經係十即係好有把握啦，即係已經係能夠可以係即係對阿黃生咧可以成之於法啦咁樣。呢、個係咪咧就好偏見咯？俾人講係。 其實我反而個問題係警方有冇一早睇過餅帶呢我有啲個有個問題喺度嘅就係我有個質疑喺度喎。其實警方如果有睇過餅帶，佢未必會再 process 落去。 因為你個餅帶咪其實好明顯見到個成個過程係點樣㗎啦。 頭先講過咧，佢今就係即係我只認為咧，佢一定冇睇咧。佢聽曬證人講嘢咧，佢覺得已經十足十嘅夠曬，屌砌佢㗎啦咁樣，咪唔睇咯。 咁驚？攞上庭但系冇睇過， 即係我估係咁樣樣。如果唔係嘅話咧，檢控官冇理由高視睇， 即係完全信曬嗰兩個證人，而根本就當側邊嘅證據係完全冇到喎。 呢樣嘢就好懸疑嘅，因為咧呢餅帶咧係警方向友善呢個門市呢間公司度其中一個公司總公司一位小姐簽發出嚟嘅，係裏邊有 statement 咧就話冇加冇減嘅，係、交咗俾警方嘅。至於佢哋有冇睇，就 冇 梁生講，阿梁議員講， 冇理由攞完一餅帶翻嚟睇都唔睇㗎。 咁我估計依次咧就係乜嘢咧？警方人員同嗰兩個嘅所謂證人啦、嘅關係唔知點樣樣，依個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咧就會唔會偏見或者偏聽啦？佢聽曬裡面兩個講嘅嘢咧，覺得佢夠料喎，即係講嘢都有邏輯啊，有一個嘅 好有 point 咁樣，咪信曬佢咯。所以咧，佢諗住咧個餅帶都十居其九，都係擺企喺佢哋嗰邊嘅啦咁樣，所以連睇都唔睇就上庭咯。 咁但係實質咧，嗰餅帶其實係見到你係完全冇掂過佢哋噶嘛，係咪咁啊？ 好肯定咁講，同埋呢餅帶咧，第一出庭嗰陣時咧，呢兩個證人係對住餅帶嚟作供嘅、即係其實已經對我係好唔公平噶啦，對住餅帶嚟作供。第二咧，法官裁判官嗰度咧，佢係休庭咗40分鐘去睇呢兩個關鍵嘅情況，究竟佢有冇打我？喂，我有冇打佢 ？Sorry， 我有冇打佢兩個？個答案個判詞都寫得好清楚，呢兩個關鍵嘅情況，我係絕對冇可能掂到佢哋。而佢哋講嘅亦都係列做事實啦。佢個判詞裏面亦都話，佢有可能係合謀説謊誣告我嘅。任何嘅陪審團都冇可能將我定罪嘅。我係而且佢亦都有裁判官亦都有講到咧，就係話我係冇自招嫌疑嘅，因此佢係判檢控方係賠翻。仲費俾我嘅， 犯人仲費嘅， 係啦。 咁啊，跟住件事嘅後續，不如你講埋先啦。跟住點樣？ 件事跟住，因為咧香港法例第200章第五部咧裏邊咧就有第42條啦，第43、44同埋45條之類咁樣啦。呢幾條咧，佢要求一啲實質嘅證據咁樣。咁我為咗要符合翻呢啲證據咧，我就向法庭申請呢個判詞啦，同埋呢個法庭裏邊嘅。有簽發嘅簽名簽發咗嘅簽發簽名咗嘅 錄音光碟，完之後去報案。在報案的時候呢，我亦都連埋呢柄錄音光碟裏面的藤文去報案嘅。結果呢，負責招呼我嘅一位 CID 警員呢，佢就攞咗我呢啲資料咧，你嘅主管嘅即係高級嘅主管啦，嘅主管咧嘅警官咧，佢咧就答翻我，呢個係一個列為求警協助嘅個案，佢哋會查嘅，佢亦都應承我會攞律政司嘅報告咁樣，咁我咪喺度等咯，等咗大約一年多啲咧，再寄一封信過嚟咧，嗱，咁我呢度要講清楚啦，因為咧佢哋去檢控我，話我毆打佢嗰陣時係有個 RN number 係12000唔知乜乜乜咁樣啦，而我去求警協助呢個 RN number 係13000唔知乜乜乜咁啦，佢寄封信嚟，佢只係講話係RN1200乜乜乜，呢個佢哋告我呢單案件，係冇任何人有嫌疑，亦都唔會再檢控噶啦，咁樣， 即係冇諗住算啦佢哋 嚇，係冇提過我去檢舉呢兩個人合謀説喺庭上面宣誓作假證供同埋呢個perverting of justice 啊，即係呢個。妨礙司法公正，他們是沒有提過，即是說沒有處理到了。跟著呢，我很深深不憤，因為為什麼呢？我呢就在這排期的時候，我是不知道究竟他們告我什麼的，只是說打 common assault 打，我因為我沒有做過，所以我 很鎮定的，但是隔了我排期三個月之後呢，我見一見律師呢，他就說不是啊，你打到他後腦喎，咁我就開始震啦。咁咧話打到後腦咧，跟住我再查一查，究竟呢一種咁嘅指控咧，究竟會判咩啊？我以為判手硬我弊啊，罰幾千蚊咁樣。結果唔係嘅，因為佢話我打到後腦咧，好有可能係呢一種刑罰裏面嘅最高點，係有可能坐一年監嘅。其三個月之後咧，一個年青啲嘅法官咧，佢因為佢嗰日咧就審唔到我。結果咧，呢兩個店員咧，佢攞完呢個證人費之後咧，再排多三個月期，我再去受審，即係我總共係等咗六個月喺度受監驚受怕，唔知佢告我乜嘢嘅，係淨係知話打後腦咁樣，我就知道我有機會坐一年監咁樣啦。係咁樣好啦，我心身不憤啦，因為我咁樣係極之心不憤，因為我唔係為咗自己利益，我係因為幫一個阿伯嘅啫。咁好啦，結果係點咧？我就去翻查啲法律嘅資料啊，咁樣啦。咁我用咗好多時間啦，公餘時間，同埋我唔係好識呢啲嘢啊嘛。咁咧，我最後嘅結果係今年嘅七月咧，我就打電話去呢個律政司裏邊嘅刑事檢控科，有一位小姐咧就同我講：，佢話你唔咁樣唔得噶，佢冇同你錄好工啊嘛，最大問題，你一定要去 cap 好嗰度正正式式錄翻個口供，講翻當其時嘅事實。因為咧個裁判官佢只係話咗當其時所有嘢都唔係事實啫。咁我係撤銷控罪噶嘛。所以我是沒有說過任何東西的，那誰說回事實出來還原回當時的情況而已，那我就去了 Capo， Capo 呢他呢就說我有一位警官就跟我說我這個他播一份錄音帶給我聽，這個錄音帶就 證實了我是即是說意思是我現在接受你們接受會幫我，他就答應了會找另外一隊的警員去幫我做的，結果等了一個月之後呢，我再打電話去詢問的時候呢，他就說其實我只是幫你聯絡啊這樣啦，咁我即係我喺度咁樣喺度即係再問點，咁佢咧就話啦，我揾一個OC case 又要做主管，再同你打電話嚟，再同你講翻究竟係咩事啦咁講。咁喺我去投訴話喂點解你唔打電話嚟啊？Capo 度唔打電話，唔揾人打電話俾我啊？結果咧，其實咧，正如你哋睇到報紙講啦。他是找了另外他找了原本招待我去列為求警協助這一位警員打給我，一打給我呢他就立刻說我們那宗案已經完了，我們徵詢了法律意見，律政司說不告你啊黃先生，那你生氣不生氣，那我就說不是、現在我要指控他們，為什麼你 說不告，他就說沒有了，我們其實我調查了的了，我就說你調查了什麼啊，這樣說他說你不是在法庭上說了東西，那我就根據這些就當作是你的口供咯，這樣說我說我沒有說過任何東西，因為我是撤銷控罪，我沒有說過任何東西，這樣啊我說什麼這樣啊就即是你的代表律師有跟你說話，有代理說話的嘛，我說都是沒有，我的代表律師是沒有跟我說過東西，他只不過是盤問這兩個證人，那然後法官根據呢啲咁嘅資料，就已經係撤銷咗控罪喎。咁佢自圓其即係唔能夠自圓其説咧，跟住收咗我線咯。 跟住我等咗兩個月都係冇任何人打電話俾我嘅，即係冇所謂嘅 OCK 打俾我，咁我就揾阿梁耀忠議員去幫手咁樣咯。 哦，件事就去到阿議員手上啦。 係係啊， 頭先見到阿黃生咧，真係好心心不憤啦，同埋即係你睇到佢都係。本身可能自己的法律知識不是那麼豐富的，但是經歷了這件事之後突然間變成說自己都是一個法律超人， 很多槍水彈出來， 即是很厲害，你說的我都是明了，都是七成好了但是即我都看到你自己那種即心心不憤，即是為了自己的一個即基本的一個公義去爭取回，是吧？但是聽下去都很多東西很 QK 好像 根本被人屈一樣， 是啦，即是都好像很難明 不過最大的問題就是很奇怪的，因為他呢當他投訴的時候，去警察投訴的投訴的時候，竟然間最後結果發給他聽，就說我不再檢控你， 這個才是投訴的， 一時是原告一時是被告的整件事。 其實我聽黃生這樣說，再加上電話，即警察又說我想警方是不是沒有處理過 RN1300 那個、啊、我想 沒有了，放在一邊了， 放在一邊，他打給你那一刻還是 RN1200 的資料來的，如果我警方沒有即不再檢控你的話， 可能劈埋咗 所以剛才我講咯，佢話頭先阿黃生冇講清楚啦，佢嗰個嘅 CID 同佢講話咧，嗰個 case 完咗嘛，我唔再檢控啦咁樣，即係唔再檢控佢喎。 但係問題係佢投訴喎，係 啊，呢單新 case 係咪自己都亂啊？黃生 做過喎，咁我 make it clear 啦，我可以話翻俾你聽，其實咧佢咁嘅回答咧，令到人好，令到我好懷疑咧，佢係第一次兩個人上庭嗰陣時告唔到我咧。他是不尊重法庭的判決，他認為我是一絕對有這樣做過的，因此他有可能是、真的去為了這個他們告我這件事再拿多一次、因為他未拿過的嘛，再拿 他第一次告我的時候未拿過這個的嘛，他再拿一次，真的拿一次這個 advice， 他想想有什麼辦法可以再告多我一次，因為這個是他回覆來的嘛，他說不告我嘛。 其實呢就、對這個個案呢，當然黃生是一個、就是、受害人啦，被人屈啦，這件事來說是最主要都是被人屈啦，第一件事。但不過整件事給我覺得呢就有兩個問題出現的，第一個呢就是警方處理這些案件裡面呢是很敷衍失責咯，即是求其聽 我當他真的求其聽了一面之詞呢，連那些、就是、所謂錄影帶 都不去仔細研究一下是不是真的呢，誰打誰都不清楚、就進行檢控，這是第一點、而第二點呢，令我更加覺得有問題出現在這裡，就是那個的廣大話、警方竟然廣大話，這個是最大問題，就是沒有諮詢到律政司的意見呢，竟然說 有諮詢到， 這個是、另一個我覺得是最大問題、 擺人上台。 其實如果黃先生不打去問，其實根本沒有人知道，你一定會信警方的嘛，權威來的嘛、 這方面呢我真的因為我有深深懷疑，我真的有打去律政司那裡，對方呢、有些是應該文員小姐，她是要求我提供個身份證號碼、那兩個 RN 的 number 這樣去查，她也回覆我是沒有這件事的。 因為正常就是呢 當你去報案的時候，如果她說她諮詢了律政司的意見是警方說的，基本上你是不會不信的嘛，但她今次就真的打過去問，誰知原來真的沒有，發現警方做事根本有問題、今次擺到明是即是擺律政司上台去壓你咯， 哪有市民會想到會打到律政司問 下正常應該都不會這樣打 到，你想到他們是、你不會懷疑這件事的嘛， 不是啊花姐啊，所以其實黃先生是這一著，黃先生之所以找我呢，就不是特別、即是我是什麼形象給他，即是覺得我可以幫到他手而找我，不是，最主要他呢就看了另一段新聞，這個新聞有另一個個案，而那個個案怎麼樣呢，亦都是警方講大話，說諮詢了這個律政司的意見，已經後來就沒有諮詢到的、同一個例子，所以他覺得喂身同感受、即是我幫了另一個個案，不如他就齊齊了，不如我找埋我幫埋手了，這樣而 已。案件上面我們都很了解了，現在 我相信聽眾大家都已經很明白這宗案件的來龍去脈，究竟發生過什麼事了。我都想你們講一下，即是這宗案件發生過之後處理到這個時間，你們的感受是怎樣的、 或者黃先生講一下，其實對你生活啊、自己工作、見你都好像青筋暴現， 甚至乎 是不是有一點會影響你的生活， 甚至乎會不會有些即驚啊！即 係陰影啊！ 陰影啊！ 我行到街去到邊度咧，我係唔夠膽望人啦。第二咧，我就係會周圍睇下究竟有冇閉路電視，我先會有少少安心啦。點解會咁咧？因為咧有一單案件係有案例嘅，判咗噶啦，就係咩咧？呢個順天村呢個虐貓案，幾個細路仔喺度打只貓，咁咧係一個上門拍門嗰啲寬頻 sales 加一個倒緊垃圾嘅婆婆。兩個的吻合證供令到這幾個小朋友呢 是判了入去坐監的、嗯、是沒有任何閉路電視影帶在這裡的、 嗯嗯嗯都是靠指控 人證 人證 是吻合證供 嗯 那亦都冇見到樣㗎淨係衣著㗎啫 嗯 那我而家係影住我所有嘅動作所有嘅動靜我係冇掂到佢但係都一樣咁樣局而佢哋兩個係有一個合謀嘅證合謀嘅即係合謀說謊誣告我嘛提供吻合嘅證供去告我嘛咁、嗯、我再重新講一點啦少少嗰啲知識啦呢一單係一單 common assault， 係普通襲擊， 嗯、 絕對唔係一單風化案件。如果你一單風化案件咧，就真係需要兩個證人啦。其實呢一個店員佢只需要佢自己連同一柄CCTV 閉路電帶已經足夠去檢控我噶啦。佢、 嗯、 唔需要再加多另外一個店員一齊去合謀説謊誣告我嘅、 嗯。 因此，我覺得我好危險嘅，就係咁啦。嗯即係我覺得係好唔安全嘅，其實 對你嘅生活，你生活嘅影響就係唔敢望人啦，同埋即係去到邊度都 同埋啲細都唔會裝有線， 好壓力自己， 好提防咯、啊。你講唔會裝有線，其實我有我當其實係逐緊藥嘅，係幾張單嘅、 嗯。 其實即係有電掹嘅呢樣嘢，其實係真係有人用。 其實你結果係 cut 咗未㗎？究竟 結果我唔敢喺嗰間度 cut 啦，仲敢咩？咁結果咧就。去咗第二間度 cut 咯， 真係 cut 到嘅。 係咁，我講翻句公道話，其實咧。即係我咁樣講，我唔係針對有線電視嘅職員，因為點解咧？其實 個別事件啦，呢個 係啦，我去到第二間，我唔講邊間啦。佢嗰個小姐嘅服務態度都係好好嘅。咁有啲咁嘅害群之馬咧，可能真係嗰個地區啲人縱慣咗去任佢鬧咯。所以佢第一個反應，佢因為佢即係第一個反應，佢係可以鬧翻我噶。我冇鬧佢嘅，我只不過個鏡頭影住，我係同個阿伯講緊嘢，佢會鬧我，佢可能覺得咁樣我同個阿伯講嘢，我係咪真係要問過佢先咧？ 同埋真係啦，你頭先都講到話喺深水埗發生呢一單嘢啦。深水埗有線即係你話福華街嗰度，其實都好多長者啦，或者區內其實都好多長者，唔知根本係咪就係用緊啲不良嘅銷售手段去到玩佢哋，所以即係縱慣咗啊，就即係又俾你見到咁樣咯。好啦，咁啊，我都想知啊，梁生你幫佢處理依單啊，幫阿黃生處理依單嘢嘅時候，你又有咩睇，即係有咩睇法、體會或者感受咁樣？ 嗱，或者我拉開少少講啦，即係我諗大家熟悉一個案件咧，就係陳振聰。 嗯， 陳振聰咧，大家知道佢喺庭上高咧，就係即係暴露咗出嚟咧，就有22亿咧，就係作為做同阿龔元心咧就睇風水噶嘛。係咁而其後咧，税局咧就追佢税啦。 嗯 即係你依個就算係一個風水嘅話咧，都要係。俾税嘅，你收益嚟嘅係，咁咧就係依個係税務局咧係主動做嘅。佢喺依個事件揭露出嚟之後咧，庭上揭露咗出嚟之後咧，佢就跟進嘅。嗱好啦，阿黃生呢個 case 裏邊咧，就係喺庭上高係揭露咗嗰兩個所謂證人咧係有妨害司法公正，同埋係不誠實作宣誓、作假口供呢兩嘢出嚟，法庭。都是咁嚴厲咁去即係講咗出嚟嘅啦，但係警方冇跟進喎，冇跟進之餘咧，阿黃生走去投訴，冇理到佢喎，而最重要的一件事咧就話我哋而家咧就要監察警察嘅話咧，有咩渠道可以監察警察咧？就唯一個叫做警察投訴科，好啦，警察投訴科之外咧，如果做完得覺得佢唔理想之後咧，就叫做監警會，但問題就係咁嘅樣，阿黃生咧就係先去警察投訴科度。就投訴啦，但竟然間咧，佢就不受受理，就只係話你個案件咧就已經係完咗啦，就收咗工啦， 係唔告你係嘛？ 咁啊，竟然間咧就冇咗依一個嘅記錄存在喺度。咁咧，阿黃生去依個嘅警監會度咧去投訴啦，你警監會點講啊？ 點講啊？ 因為由於冇警察投訴科轉介過嚟嘅話咧，我呢件事就唔會跟進嘅。 唔接受私人投訴。 咁其實如果冇轉介喎，咁監警會個作用究竟係乜嘢咧？ 就係坐喺度傾偈咯，佢哋。就不是跟進不是查嘢咯，咁所以變咗而家咧就變咗，我覺得依個警方咧係受唔到任何監察嘅，但我哋立法會咧都唔能夠監察到佢嘅喎，即係警方的行為嚟講係，亦都係即係唔可以一枝竹打成全人嘅，即係亦都有啲警務人員咧，我就有啲學生做咗警務人員， 盡咗啲手啊， 非常之盡咗職手，做得好辛苦，我一定要係即係要肯定翻佢哋嘅，但亦都唔能夠話咧冇一啲咧破壞者喺度， 都係害群之馬啦， 有啲都係害民之馬喺度。咁嘅話咧，我哋點樣去要即係壓止啲害群之馬，唔好去即係濫權咧？但係而家變咗係冇途徑咯。咁所以而家我只能夠鼓勵阿黃生，唔知道可唔可以咧去法律援助處嗰度咧試下申請。就以私人去起訴那些即係譬如失職的警務人員、啊、等等，或者甚至乎對那兩個證人咧，最終民事索償、啊、或者係一啲嘅如果可以刑事檢控嘅話，都希望能夠係控告他哋咯。即係依個只能夠咁做。 除了這個這樣的途徑之外呢，我都想不到什麼途徑幫到他們。 其實我、啊、對不起，我有少少補充呢、就是說各位你在街上見到你或者你自己或者別人為你泊車，那警察怎樣呢？他走過來就抄張罰本單給你咯。他使不使拿律政司報告啊？ 不用 好了 OK， 你現在又有得又有得有得，你 imagine 得到，你可想像得到、啊、有個人我咁死咗佢咁樣講，佢要攞嚟律政司報告，而咩原因呢？就因為你係告佢誤殺啦，定謀殺啦，定係乜嘢？呢啲有懷疑，即係你呢啲嘅揀揀邊條罪行要審，要律政司去審閱噶嘛？我而家呢一單，我可以話俾你聽，佢除咗係宣誓之下作假證供之外咧，佢係有喺席前，有喺法官面前展示佢嘅傷勢嘅，亦都有喺明愛醫院度。攞咗個係啦，驗傷攞咗個虛假嘅醫療報告作為呈堂證供係 P3 嘅、我唔需要證，我即係唔需要呢柄帶啊，六份錄音帶，淨係佢淨係頭先呢兩個，佢係呈堂證供係虛假嘅醫療報告，已經可以即刻檢控佢啦。 但係點解可以警務人員咧？警方完全唔去跟進呢？ 其實我最近接觸嗰件事咧，都可以同大家講下咧，即係又係一單喺屯門發生嘅毆打案嚟嘅，即係又係打死咗人嘅。咁啊，有個男仔又俾人判咗終身監禁。其實佢咧唯一嘅證據咧，就係有一個卧底警員指證佢咧有份參與呢件事。法官咧就喺庭上咧話，其實呢個證人咧，即係以前都有啲不誠實嘅一啲過去啦，即係一啲即係歷史啦。但係最後咧都判咗佢終身嘅喎。是可以咁樣嘅，即係諗下你咁嚴重嘅罪案都係可以咁樣，就可以過咗。 一般嚟講咧，庭上高咧嘅法官咧覺得就係警務人員講嘢係真嘅，係 啊， 係因為佢冇理由佢講大話啊嘛，所以變咗一般佢講真嘢咧都信納。 唔係，但係問題佢喺個庭上話都講出就指出呢個人其實以前有講大話嘅前科嘅，但係都可以判咗有罪。 但你個前科講大話，你唔有證就今次講大話。 冇錯，係，但係呢啲 reference 都係冇用嘅，最後 已經改過咗可能。 係啊， 因為佢嘅身份其實對於喺庭上邊作供係比較有利。 警務人員喺庭上作供嘅話咧。咁我真係對好多小市民講好慘。 咁啊，今日好多謝阿黃生啦， 多謝你 嘅將你嘅故事咧，即係話俾大家聽啦，係啊，咁就都希望你盡快爭取到自己公義啦。 係一定一定， 好嘛？ 咁我哋講住咁多先，我哋之後再見。 哇！正，重温下呢集《無底深談》先。 無底深談。 唔好啦，我想睇《客似雲來》喎。 唔制啊！我要睇东头湾道99号啊！今晚单案我想听啊！ 唔使争崩头啦！上一次过满足晒三个愿望，梗系申请三合一套餐啦！只需要269蚊就可以三个月无间断欣赏暗黑10:30所有节目，仲可以下载声音档案随身听。仲唔快啲登入 www.radio99.tv 选购？喂，仲等咩啊？唔系等天光系嘛？